几个人编造的方言，不愿意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宁愿配合三股势力的拙劣表演，都不愿意正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只能证明他们不在乎什么是真相，而是热衷于政治操弄，搞制裁、丑陋闹剧，企图人为制造所谓涉疆问题，破坏新疆安全稳定，阻碍中国发展壮大。北韩证实寻日施射两枚新型战术导弹，官方劳动新闻报道，导弹可携带的弹头重量提升至2.5吨，导弹落入东部海岸大约600公里的水域，准确击中预定目标。到场观看试射的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赞赏，认为发展这种武器系统对增强国家军事实力和压制各种军事威胁具有重要意义，但报道未有提及最高领袖金正恩有没有到场。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发射导弹，认为是破坏稳定，威胁地区和整个社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总统拜登说，华府仍然对以外交途径和平壤当局接触持开放态度，但是如果北韩将局势升级，美国会有回应。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安理会的北韩制裁委员会将应美国要求开会讨论今次试射。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西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0点，升172点，成交金额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6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5.5元，升9.5元；百度集团205.2元，跌21.5元。百度最新是205.2元，跌了21.4元。小米集团25.3元，升4元。阿里巴巴215元，跌6元。美团293.6元，升6.2元。港交所460元，升10.4元。安踏体育127.6元，升6.3元。中移动50.2元，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691，瑞士法郎8.271，澳元5.91，加元6.172，新西兰元5.419，欧元是9.1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39。日经平均指数报29137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60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69美元，卖出17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影响到好挤塞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咯。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塞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咁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㗎。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啊！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子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染咗新嘅乜毛嘅曾子豪、啊。 头先你哋哎呀又走音添。 呢个咩毛啊？ 我继续烂声啊！头先你唔系咁形容我噶。啊，头先你有个好好听嘅名噶，你唔再讲多次。 唔讲啦，费事伤害你，又小心灵啊！系 我哋呢啲啊， 系啊， 嗰个心啊已经比玻璃更坚硬啦。 系啊。 冇咁易碎 嘅，硬膠咁 樣 話， 冇錯。 桂花田嗰個形容詞又真係好甜， 好接接位咯，嗬， 搞到我都真係忍俊不禁。 你都想講翻句係嘛？ 係 啊，真係。 所以 我有你講， 我都唔係咁輕易真係染白。 我有你講， 誒、免得嗰啲後生係咁話你係嘛？ 唔係咯，我啲為藝術而犧牲啊！ 係啊，我想問係咪因為市道唔好，所以咧你想幫襯下你嘅髮型師，因為染髮嗰啲電髮咧先係佢最賺錢 嘅。我做嗰個舞台劇，佢、 哦、 要我有個造型，佢話要染頭髮嘅，係、 哦、 啦，冇錯。 咁早染頂，你四月先做啫喎，師兄。 三月尾啦，而家阿姑。 哦，咁。 下个礼拜四月啦， 下个礼拜已经四月啦，姑 都系啫。 你嗰啲头发会甩色嘅咩？咁快就 唔系问题， 咁佢咪保色咯？到时 你又唔知道你啲头发几唔澎湃，系咪？几唔令到咧其他啲嗰啲 羡慕咧、妒忌咧。不过咧有啲嘢冇得呃人嘅， 乜嘢咧？ 琴日染完之后咧， 点会头痛？ 唔系，嗰、那个发型师话嗱。而家咧帮你咁样染咧，你知唔知仲有个好处啊？ 系咩啊？ 佢话咧你啲白头发咧会显得你有 layer 咁样。 哦，即系唔使做 highlight。 仲有白头发？ 系啊，佢同我讲话， 染完之后 唔得噶，白头发上唔到色噶。 吓系 啊！系啊，原来系白头发系好衰噶。 哎呀，仲以为白头发就咁冚啲颜色上。 唔得噶，一定要用嗰啲啊增光先得噶。 即系要哦。 系啊，好笑噶，或者方中信啦、啊、咁样。 原来系咁嘅。 咁跟住当佢咁样同你形容嘅时候，你谂下喺你芸芸人生嘅经历里边，你有染过发？但我谂你喺廿零岁嘅时候，佢唔会同你讲话，喂好啊，你个头好嘅地方系多白头发啊。 哦， 到而家佢就同你讲话，喂你个头好多白头发咧，佢话出到嚟咧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啊，咁样。 哦，系啦， 哇，真 系 好 识 讲嘢啊，真系。 咁究竟呢个发型师系识讲嘢定系？ 系咯， 定系讲多咗啊？ 唔系，识讲嘢。 系啊， 所以咪讲多咗咯。 咁啊，真系令到你满足咗咯，系悭翻咗从 highlight 啦，因为啲人都会特登整啲几只唔同嘅颜色，有层次啊嘛。 系啊，冇办法。 咁我想问咧，阿曾志豪啊，你对上一次嘅染发系几时啊？即系染颜色， 我谂 唔系颜色， 我谂都真系。 八年到十年内啦， 系咯，我估都有啊， 好耐都冇啦，系啊， 我估系应该对上一次你好耐之前， 好耐啦， 结婚嗰时候有冇啊？ 结婚嗰阵时冇，好似黑色 嘅，都好似冇， 系啊。 所以其实我其实认识你咧， 好大嘅突破啊！ 唔系佢染过一次，不过冇咁浅。 唔系以前咧悭钱系买染发剂屋企染噶， 哇！ 染发剂嗰啲咧唔会好出嘅咋， 系。 不过咧就都会上到啲色嘅，系啦，傻啲咁解啫。 你而家系觉唔觉得啲头皮有啲乸乸地？ 我咁又冇， 哦， 系啊， 咁啊， 可能啲叫咩老皮啦嘛，已经 系啊，冇乜反应，冇乜反应， 柴皮啊，冇乜反应啊。 好啊，新尝试系咪？ 佢话帮我听洗多一个礼拜咧，就会再甩色啲嘅。 哦，即系再 就 话 就会再好啲嘅。 有冇听过一个讲法咧？就话如果你系想 keep 得你漂咗，然之后染咗啲颜色嘅头发啦，你想 keep 耐啲咧，就话头嗰24个钟头咧，你唔好洗头。 嗯， 系咪啊？话等佢可以 keep 得耐啲喎， 啲咩道理？ 我谂应该系上个年代噶啦， 我哋咁话， 而家唔用噶啦。 对不起，呢个人哋有科学根据嘅， 系咩？ 因为咧，你嗱阿桂花田，你应该知啊，因为你老公系呢行噶嘛。咁咧头发咧， 佢老公唔同佢讲呢啲嘢噶。 但你嘅头发你要点样先可以上到色咧？系同嗰个头发表层嗰个轮状 轮质。 系啦，轮质咧有关噶嘛，咁如果轮质咧，佢嗰、那个要 recover 翻咧，系累近吓24小时啲咁样嘅时间嘅，咁、 哦、 所以咧，如果你能够 keep 住咧头嗰24个钟头唔洗头咧。有一個 keep 住咧，咁係話會令到嗰個髮色咧係會鎖得實一啲嘅。 唔係、哦，我啱啱同緊啲朋友又研究緊啲染髮咧，又講天然嗰啲嘢啦嚇。跟住佢哋話用醋， 佢哋而家染髮講黑色㗎。 用醋啦、啊， 黑色嘅係，不過佢唔染啫嘛，佢係咯。 又用醋、啊， 你係最需要染嗰個係你真係。 喂，你知唔知即係有人犧牲㗎？你要顏色一定要頭髮啦，咁我梗係要頭髮唔要顏色啦，係咪？ 咩啊？佢而家唔一定會甩㗎嘛。 嗯 咁啊，个人体质啦。 你用墨汁试下。 好啊。 墨汁唔乸噶嘛。 你听我讲，咁佢哋话用啲盐水咧喷下个头啊，或者系用啲醋咧，咁都可以咧叫锁息噶。 系。 盐水系边一种盐水先？ 啊，盐啊，将嚟扫街。 喜马拉雅红色盐。 系啦，嗱，街边有得买咧，即系嗰啲个人护理产品店啊，咪有得买，都话系盐水嚟噶。 唔系，嗰啲就系我嚟做整造型嘅啫，但系讲紧系自己开嗰啲。 唔系嗰啲， 应 该唔系嗰啲啊。 唔系嗰啲。 系唔紧要啦，总之就呢一轮就。 唔紧要啦，有冇人赞你啊？你翻去你嘅两个仔有冇面得你啊？哦。 系喎，系喎， 系 喎， 有冇同你讲英文啊？ 佢话爸爸，你头发唔同咗，佢话依家好似多咗啲颜色咁样。 系啊， 正系 咁， 咁冷静 咁嘅， 咁冷静。 你仲想点啊？ 因为好兴奋，好得意咁样，觉得好开心啊！我可唔可以都整啊？咁样。 正所谓乜嘢啊？ 咩啊？ 英雄见惯亦常人啊！第一次见我咩？咪 懒巴闭。 我嗰时咧，我染发嘅时候，我女会问：妈咪，点解咁嘅？ 你啊真系新鲜啲嘅，我哋都好想你快啲去染一染，我哋夹钱买啲墨汁俾你好冇？ 哎哟， 翻嚟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测试，望下你身边嘅同事，佢今日着咩牌子嘅衫翻工？你今日出门口喺衣柜度有冇犹豫过一轮？最后你拣咗件咩衫、咩鞋同埋咩裤咧吓？好似暂时未见到佢有动作住啊，唔知几时轮到佢都会同啲品牌割席啦吓。佢系谢霆锋。 王黎勇失某一种气力，练成大地就要闯荡。王传显失五千种太极，醉成命运就清爽。在我心脏，黄皮唱出五千种漂亮，道成现在让我出汗。从愿望取一把火，要靠我来点往。阎罗王都不敢挡，哪怕世代太动荡。成意志就叫希望，黄皮唱出五千种正义，道成现在让我出汗。从愿望取一把火，要靠我来点光。阎罗王都不敢挡，哪怕世代太动荡。 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诗浩、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同埋真係会好大嘅震动啊！你会见到呢好多最一线嘅嗰啲明星啊歌手呢都同啲非常之一线嘅品牌呢就要宣布分手快乐啊！真係。係啊，咁啊所以影响所及呢我都諗緊佢哋嗰啲衫咁点算呢 係啦。 係啦。咩衫啊 即係佢哋代言㗎嘛。 佢哋代言而家就话宣布。 係佢自己着过嗰啲衫啊定係咩 唔係啦譬如佢宣布停止合作啦咁以后佢出嚟嘅时候着啲咩衫呢你有冇发觉其实好多衣柜，佢哋好多衣柜啊，都系着紧嗰啲牌子嘅衫啦。 咁然后佢哋可能好耐都冇卖个衫啦。 系啦，可能佢哋要转衫啦。 咁、欸、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噶嘛。 佢唔用呢个品牌嘅衫，佢咪着第二啲牌子嘅衫、 啊啊， 又或者唔着有牌子自己做嘅衫。 真系要啊！我话我发觉以后最稳阵咧，系着啲冇牌子嘅衫。 即系自己做嘅衫。 叶太一样，自己啊， 自己搵块皮， 自己搵块皮。因为点解咧？喂，你永远都唔知咧，你着嘅嗰件衫嘅嗰个牌子嘅某一个环节、 嗯， 会唔会突然间原来做嗰啲即系对祖国不利嘅事噶嘛？ 系啊， 呢、這个真系最我谂嘅最大启示咧、就是，就系都系做原始人好啲啊。 哦、 兽皮安全啊啩，应该。 但系兽皮可能到时啊，就呢只动物喺边度嚟噶？ 啊，冇错，系啦，自己养嘅，自己养嘅就最最稳阵啦，系咪先？系咯。 啊，即系我哋平民百姓都要玩到咁样啊？ 我唔系， 系我哋而家 唔系，因为我哋平民百姓，你都要将自己转型升级噶。譬如你见到而家国内咧，有啲民众咧就会烧波鞋啦，咁啊，同埋会剪烂咧H&M 嘅衫啦。哇，我觉得烧波鞋嗰个咧好肉赤啊，真系见到。 点解？全部都限量版嚟噶。 嗰个波鞋好贵噶。 唔系，我唔知佢系咪限量版，但系即系干干净净或者叫完完整整，好好地。同埋你知啦、 哦、，OK OK， 即系话明明一对鞋好地地咁样着着啦，咁点解因为一啲咁嘅纠纷，所以要烧咗佢？ 嗱，但系佢 浪费咯， 佢抌本啊，知唔知点解？ 系点啊？ 我话俾你听啊，我成日睇 NBA 啦，佢哋咧亦都有试过咧，有一啲球迷咧，佢哋系会抵制咧佢哋嗰个球星嘅， 系， 譬如咧佢哋中意嗰个球星咧，本来系自己个队嗰个城市嘅球队嘅，譬如以前LeBron James 咧，佢本来克利夫兰城市里边嘅球队嚟噶，啊好衰唔衰佢跳咗去转会， 转 咗去迈阿密啦，迈阿密啊迈阿密，咁咧佢结果做啲咩咧？ 变 埋外国人啦， 佢变埋外国人啦， 但系呢个迈阿密系中港混合体嚟嘅，迈阿密真系，结果咧佢哋啲球迷咧就会抵制呢个球星啦，咁但系佢哋会做啲咩？就 系 烧咗佢件波衫。 哦， 即系原本你克利夫兰嗰个球衣咧， 好激烈， 好激烈嘅， 同埋好直接咯。 唔系，但系你听多我讲一次。 咩事啊？ 佢就系烧件波衫啫。 系啊， 佢冇烧佢嗰对波鞋。 哦， 即系佢都有程度之分。 因为嗰个球星系有出波衫，又有出波鞋，所以我每次睇我。冇人烧波鞋嘅，仲烧波衫啫，你咁抵制佢， 点解每个程度嘅问题？如果再做一个再伤害佢哋嘅感情更进一步嘅，佢就会烧波鞋咧。 唔系我谂，因为嗰个机会成唔系嗰个成本实争太远。 系啊，可能波衫唔系好贵嘅咩都。 唔系波衫， 波衫都限量噶。 如果有名嗰啲就贵好多。 唔系，但系你波衫，如果你唔系话买到咩球迷版嗰啲咧，咁、可能你五六百蚊，或者你五百蚊左右啦，大概你有件波衫嘅印埋。字都有噶啦，咁但系如果你买对波鞋嘅， 波鞋一 起码都1000蚊噶嘛。我同埋咧，即系你好难揾对啱脚噶。有阵时咧，好多考虑咧，所以我见到哇， 佢好用嘅嘛。 我哋今次国内民众咧，直情系即系 齐心就事成， 齐心就事成。烧波鞋咧，真系我连睇 NBA 都未见过，人哋烧波衫啫嘛。我哋嗰个决心系大到呢个地步，真系吓。 不过老实实咧，有好多朋友好有感受啊，又会做一啲咧好劲嘅姿态啊咁。我自己本人咧系冇乜感觉嘅对呢件事， 因为你本身都冇着、 啊 嗯， 我唔知道啊，我就 佢你有冇啊？你都可能有嘅， 究竟系烧波鞋啊，系啦嗰啲嘢，我又睇唔到咁激。 动啊， 你蚀底咗啦。 我反而喺度谂紧，究竟其实即系国家嘅讲法同嗰啲外国嘅大品牌佢讲法，究竟系啦？我反而喺度谂紧，佢哋讲呢啲其实背后有啲咩嘅 动机啊？ 又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利益嘅牵涉啊？等等，而嗰啲嘅名人喺度走出嚟话，我就唔再帮佢做呢个品牌嘅代言啊，等等，又牵涉啲乜嘢咧？我喺度谂紧呢啲， 定系佢被逼噶啦？ 唔应该， 即系 我就未得闲去攞啲嘢出嚟，究竟帮唔帮衬嗰个，或者系着唔着嗰件衫，我未得闲谂呢啲。 哎呀，但系如果你而家想更上一层楼嘅话咧，信我，烧一件， 烧一件咩啊？ 我烧件牛肉鸡跑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就全国人大完善本港选举制度成立的小组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民建联陈克勤关注参与选举运作的官员或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面对可能被制裁，当局有什么保障措施？热血公民郑松泰问到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任期是否终身制，会否受防止贿赂条例约束和国籍问题，或者会否要求他们不能担任其他公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认为，审查委员会成员将受防止贿赂条例规管，具体安排有待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后再作研究。他又说已经开始与律政司梳理相关选举法例，期望下星期人大常委会完成相关工作后，可以随即展开本地法例修订。形容时间十分紧迫，但是目前未有确切完成草拟工作的时间表。消息指教育局正研究复活节假期后恢复面授课的学生比例，放宽至三分二。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健身室群组疫情稳定之后，他们关注是否有条件可以放宽回校上课的级别，认为需要平衡风险和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张勇邦认为，如果容许三分二学生回校，相信会是小一、小四至小六的学生。至于小二和小三学生可能是轮流回校，亦可以考虑将考完成分试的小六生回校配额腾出来。张勇邦指出，疫情下很多课外活动都暂停，建议当局考虑放宽下午时段，给学生回校参与非接触式的活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明确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美国并不是寻求冲突。拜登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说，向習近平提及美國的自由和人權價值觀，形容習近平為人機智但骨子裡沒有民主。他又強調美國會繼續在新疆維吾爾族和香港問題上發聲，聲言要中國對南海、台灣和其他問題負責。另外，拜登指出北韓將是外交政策的主要事項，他表明北韓的導彈試射違反聯合國決議，強調若果平壤選擇將局勢升級，美國必定會作出回應。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的台湾长荣海运货轮长之轮船身仍未摆正，到场协助的荷兰海上救助公司说，货轮可能要几星期才能够脱困。救助公司形容货轮就好像搁浅的巨大鲸鱼，可能要透过卸下货柜、燃油和水去减轻重量，结合拖船和挖沙的方式协助货轮解困。运河管理局早前透露，最少九艘拖船和其他船只和器械正参与协助浮起货轮的工作，并清理货轮周边的几千吨沙土。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9点，升186点，成交金额6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9点，升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5。腾讯最新是614.5，升8.5；小米集团25.15，升1.25；百度集团207.4，跌19.2；阿里巴巴214.4，跌6.6；美团290.6，升3.2；中移动50.5，跌5；安踏体育129.3，升8元。港交所460.8，升11.2；药明生物97.4，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23，瑞士法郎0.94，加元1.259，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64点，升435点。港金现价报16,02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46美元，卖出1,7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清水湾道近住圣道嘉南书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就系、是、新清水湾道近住圣道嘉南书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咧都挤塞。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旧清水湾道，咁暂时就唔好行新清水湾道啦。咁另外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但是现在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沙路去回马鞍山方向，近着泥涌一段挤塞，龙尾在大洞村。宝林北路去返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旺角和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 ，No Boo Boo，Let's Go。 林作会唔会？ 一上台就會即刻 舉白旗啦， 係啦，唔辦認輸咧咁樣。 真係唔會咁做，不過我個樣生得似係會咁做嘅人就真嘅，咁呢個我接受。但係喂，老實講，你一上去拎個白旗出嚟，真係成場一衝來打我噶嘛，大佬，咁梗係唔得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到五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涉，仲有今個星期 Search Engine 嘅嘉賓林作，同你一齊三五成群探討拳擊手之練成啊！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小王子曾经讲过， 所有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 狐狸又话过， 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 一个跨越年龄地域的浪漫童话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小王子》，用舞蹈、文学、动画、音乐与现场沙画重现小王子的纯真与初心。星期六晚十一点，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非常抱歉啊，咁啊声音好沙哑，如果一阵间有啲咩走音咧，请多多包涵啊！哎呀，啱啱又走咗啦。头先咧开始咧就讲话有好多关于国内民众啊，对于呢一啲嘅牌子咧有好大争议。咁啊，其实咧有呢种咁样嘅争议咧，就真系唔止喺我哋国内发生嘅。韩国最近咧，原来亦都有呢啲咧民众啊，可能系因为一啲即系国家情仇嘅问题咧。就發起抵制，不過今次咧好特別，佢哋抵制嘅咧就唔係好似頭先我哋國內咧就對一啲國外牌子抵制，韓國今次咧係對佢哋自己國內嘅影視作品咧發起咗一個咧即係罷睇行動啊！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啦嚇？呢一套韓劇就叫做《朝鮮驅魔師》啊！哇，聽個名咧應該都知道就係啲喪屍片啦。咁我見到個設定咧都好特別嘅，佢除咗有呢一個咧叫做古裝元素啦，亦都有呢一個叫做喪屍元素啦。咁但係之前呢一個所謂嘅即係《屍戰朝鮮》都已經有過一次嘅啦嘛。咁佢有啲咩特別咧？哼，今次勁啦！佢仲加埋惡鬼啊！即係咩啊？佢有西方嘅傳教士幫你一齊嚟驅趕呢一啲嘅喪屍。哇！我見到咧，佢有啲劇照咧，就會出現咧，即係有韓國古裝嘅佢哋嗰啲即係驅魔師啦，但係又有個西方傳教士攞個十字架咧對住只喪屍，得唔得㗎？乜唔係就係對殭屍先有效嘅啫咩？哇！所以咧，其實你從嗰個角色嘅設定咧，係好吸引嘅，即係我呢啲好中意睇喪屍片嘅咧，其實見到呢個設定咧，你已經會覺得正啊！即係可以話係韓國加呢一個西方嘅大混合啊！咁但係有啲咩要抵制啊？點解韓國個網民要抵制呢？好啦，先講俾你聽佢抵制嘅情況係咩呢？播完第一集去到第二集之後呢，出現咗一個奇景啊！呢一套韓劇係一個廣告都冇啊！本來呢，佢哋每一套劇呢都會有好多贊助商啊，或者會播啲廣告啦。佢話而家呢播出嚟之後呢，有差唔多20個廣告呢主動撤回咗啊！唔好再喺嗰度落廣告，我唔要再贊助呢一套嘅劇集。点解会咁呢？原来就因为有争议。第一个争议呢就话喂觉得佢扭曲历史。因为呢就话佢形容呢就係佢哋朝鲜嘅太宗皇帝呢竟然係即係韩国太宗皇帝呢就话个残忍啊屠杀晒所有嘅国民。咁啊引起好多网民嘅愤怒呢就话喂你点能够将我哋一个远祖嘅皇帝呢设定到系咁样咁残忍㗎残杀无辜㗎咁样。即係如果我哋打个比喻下。即系话咧，如果有套编剧咧，就将秦始皇咧就话佢咧变成咗咧就系丧尸啦，仲要杀晒所有人嘅话咧，咁可能咧你都会明白啦。哇，离晒谱， 秦始皇必有杀咁多人啫？佢焚书坑儒啫嘛。好啦，然后第二个咧，亦都令人哋觉得难顶咧，呢个就真系重点啦。佢话喂，里边咧话就话系讲紧即系朝鲜啦，但系里边有好多道具啦、餐椅啦、用嘅嗰啲唔同嘅器皿咧、建筑特色咧，佢话点解全部都系中国式嘅？特别佢话其中有一集咧，就话佢哋去到妓院嗰度，佢话呢个妓院嘅建筑啦、饮食啦、食嘅饼啦、皮蛋啦、杯杯碟碟啦、台嘅造型啦，全部都是中国式的。咁啊，甚至乎咧会写住中唔同嘅中文字啦，有月饼有饺子啦咁样。咁啊，所以啲网民就话啦，究竟呢个系朝鲜驱魔人、朝鲜驱魔师，定系呢个中国驱魔师啊？而佢哋嘅剧组咧亦都好搞笑嘅，佢就话：哎呀，我哋开头咧见到大家咁愤怒咧，以为咧将所有中国嘅道具撤走晒咧，大家就会平息愤怒。点知唔得啊，啲广告商都仲要系咁走。你话啦，呢、这个世代系咪真系好无辜啊？即系你有阵时咧，即系特别，譬如话，如果我哋系中国人咧，如果你会见到有啲人佢冒犯中国嘅，咁我哋中国人就会抵制佢。好啦，有第二啲地方佢好尊崇我哋中国，喺韩国剧集里边加入好多中国元素，又俾韩国人抵制佢。咁你话啦，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着衫？点样去睇戏？点样去消费？我哋都系想娱乐啫，着件衫睇套戏，哇，原来都系好沉重噶。咁啊，介绍你睇条片啦，呢条片咧就系吓，一次过介绍你2021年啊三月份有啲咩热播嘅韩剧，唉，一次过俾你睇晒所有嘢啦。你唔中意睇丧尸嘅，你咪睇《Mouse》咯。系啊，真系佢有一套叫《Mouse》，有一套就叫《Leave Me Alone》啦，《Leave Me Not》啦。咁啊，三月嘅韩剧，我谂总有一套啱你睇啦啩，唔使全部都咁沉重嘅，都系想轻松下啫。我会俾三个电视机佢。好啦，忍受完呢把烂声，我哋俾翻把童声你。哎哟，佢把声啊好清脆㗎。唔知佢最近有冇睇韩剧啦，交俾你啦，青春胖。 我都好鍾意睇丧尸。 哎哟，我都鍾意啊。 喂，多谢你介绍呢一套下俾人闹咗咁多嘅呢一套韩剧啊。等我都望下睇系咪真係抵闹先下。好啦，咁啊，但系咧，今天彭仔咧带俾大家嘅瞬间看 channel 啊，呢一则嘅短片同埋新闻咧，就截然不同啦，就唔系咧同啲新闻大事有啲咩拉楞啦，亦都唔系咧同大家啲喜恶咧系沾上边啊，而系咧系讲人情啊，咁确系咧呢个世界。大家都會相信人間有情嘅，咁而最近咧就睇到外電有一則消息啊，呢一則嘅消息咧，佢係講咧美國有一位嘅爸爸，佢咧就有一位下身咧係癱瘓啊，要坐輪椅嘅仔，咁咧其實咧時至今日咧個仔都50多歲，個爸爸咧就80歲噶啦，咁但係咧就成為咗咧喺呢一個嘅美國方面咧都係即係好多人談論啊。同埋咧，好多人咧就係都尊崇嘅一位爸爸，又或者佢哋父子之間嘅故事咧，都係咧被人咧係讚賞嘅咁。原因咧係過去40年咧，原來呢一個爸爸咧都係推住個仔咧去參加咧係超過1000場嘅馬拉松嘅長跑啦，以至到係啲三項鐵人嘅比賽。咁佢個目的係為咩咧？其實最初咧就係為咗一圓個仔嘅心願。原来话佢哋嘅古仔咧系咁嘅，话说咧个仔细个嘅时候咧就有一次咧，因为同班有个同学咧遇到意外啊，咁啊需要咧为佢筹款，咁而阿仔咧就觉得咧，都想咧参与出力，于是佢建议咧就爸爸咧推住佢嚟到跑步筹款嘅，咁而喺嗰一次嘅跑步筹款当中咧，个仔咧就同爸爸讲话。原来咧喺跑步嘅时候，当然就系爸爸推住佢跑步嘅时候咧，佢感觉到自己咧系并冇残障，咁亦都因为呢一番嘅说话咧，令到个爸爸咧都感受到就系、是，原来咧咁样做咧系可以咧帮助个仔啦，系有一个心灵上面嘅系安慰啦，同埋亦都咧令到个仔咧系觉得咧系自己有力量啊咁。于是乎呢一个爸爸咧就开始锻炼啦。佢就自80年代开始咧，就同个仔咧可以话系并肩咁出赛。佢哋两父子嘅故事更加成为咗佳话。 但好可惜呢、這个爸爸咧喺上个礼拜咧就因为心脏病咧与世长辞，终年咧80岁。美国嘅体育界咧都发表声明啊，赞扬呢一位嘅爸爸多年嚟咧启发咗咧无数嘅人，而佢两父子嘅故事咧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咧系为之动容咁讲。嗱，睇到呢一则嘅新闻咧，都好想咧更加认识咧呢一对父子佢哋嘅故事。于是乎，大家可以咧睇下以下呢一个 channel 啦，系嚟自 ABC News。咁佢入边咧有一段嘅短片咧系咁讲嘅，佢话咧个标题系叫做咧 Inspirational Boston Marathon Runner Dick Coyne Dies。咁呢一个 Dick Coyne 咧就系嗰位爸爸啦。咁片中咧就有佢两父子嘅故事嘅影像啦，咁啊其中包括咗有个爸爸咧就系在世时候现身说法，讲到佢同个仔嘅故事啦，亦都咧系夹杂咗一啲咧两父子啊40年嚟咧比赛嘅一啲嘅片段，都真系几令人动容嘅。咁呢一条片呢一段嘅新闻，其实咧都带俾人一啲启发。除咗话人间友情之外咧，其实有阵时我哋都会话，究竟啊呢一个世间上面有好多事系究竟系你帮紧我定系我帮紧你呢？可能咧从呢一个嘅父子嘅故事咧，你会觉得啊呢一个仔咧真系好啦，因为咧得到个爸爸咧咁嚟到去贡献自己啦，咁啊用生命咧嚟到去帮助自己个仔啊咁，定系调翻转，其实系个仔佢嘅瘫痪嘅呢一个嘅身世，其实激发咗个爸爸先至有一个锻炼嘅积极，令到自己喺过去嗰40年咧，有咁精彩嘅人生咧，真系好难讲吓。究竟系边个帮紧边个咧？其实有阵时咧都唔需要计得咁清楚，反而肯定嘅一句就系呢一个父子呢一对父子嘅故事，就系一个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嘅真实例子咯。所以咧，彭仔喺度咧会俾5个跳动红心嘅 emoji 咧，俾呢一对父子嘅故事啊。我都咧建议咧，大家咧都可以咧睇下呢一条短片啦，去认识一下咧呢一对父子嘅故事啦。咁如果系啊，即系较为感性嘅桂花田咧，睇完咧唔知会唔会都眼湿湿咧？ 如果我睇得明嘅，我系会噶，因为有时因为追节目追唔切咧，我就漏咗句咧，我就跟住唔知佢讲咩噶啦，所以有啲论尽啊。 有佢，你嗰啲眼泪冇晒，但系突然间呢个破坏气氛， 唔紧要。 我冇谂过佢会俾呢个答案你啦。 咁问我咪如实咁答啫嘛。 咁嗰条片系冇字幕嘅。 OK， 希望都感动到啊。好啦，嗱，出外去旅行咧，大家咧就去得多啦，眯埋眼啊，都知道啊，要执咩嘢去嗰个旅行嘅，嗰个 checklist 咧已经咧入晒你个脑袋啊，不论3日2夜嘅大陆台湾、新加坡游啦，5日4夜嘅日本、韩国啦，14日嘅欧洲啊、英美、澳加啊，就算去冰天雪地嘅，相信大家对呢啲嘅旅程啊，执行李咧都系易如反掌嘅，咁。又冇得飞，又去咗酒店 station， 有冇谂过去露营啊？好多人成日都去露营噶啦，但系都有好多人冇去过露营啊。起码我都冇试过，但系我虽然冇试过啫，但我有个4人嘅荧幕喺度，但系冇用过嘅。其实谂住本身喺屋企玩嘅，咁但系咧，点知我真系买咗去营地嗰啲要插钉嗰啲，所以喺屋企用唔到，所以于是乎就摆咗喺度啦。咁其他乜都冇噶啦。咁啊，净系知道咧，有啲营地咧系要申请啦，有啲要早啲去霸位嘅。咁喺网上咧，报章分享咧，香港营地初体验啊。咁啊，可能咧就系呢啲营地咧嘅设施比较多啲啊，就比较容易适合嗰啲第一次去啊嗰啲市民啦咁。例如有大屿山嘅南山营地啦，嗰啲设施有啲咩咧？有凉亭咧、烧烤炉啦、台咧、凳啦、游戏架啦、晾衫架啦、污水穴啦，同埋浴室嘅，系啊。有浴室噶，嗱呢个好紧要啊，有凉冲嘅。不过 冲嘅冻系冻水凉下。第二咧就系、是、西贡湾仔南同埋湾仔西营地，佢哋都系有凉亭啦、烧烤炉、台凳之外咧，仲有大型浴室。啊、即是咧有好多格，就唔使啊大排长龙啊。最后就有一个咧、有凉冲嘅营地咧，就系、是、粉岭嘅学斗。咁如果咧要玩几日露营嘅话咧，咁呢啲浴室其实都好需要啊仲、啊、有嘅系点解咧污水月呢一个设施？都是即系讲埋俾大家听咧，因为好多时咧啲营地咧，大家都会煮嘢食噶嘛，系咪？但系往往咧喺洗手间咧洗食材嘅或者食具嘅时候咧，嗰、那个啲湿湿碎碎嗰啲食物啊，嗰啲渣子咧都会咧搞到咧洗手盆湿啦，同埋咧油晒，因为你会食煮嘢食嘅有油噶嘛，所以呢个咧污水月咧就好啦，可以咧将啲污水咧倒入去，不过。记住呢、这个污水月话明污水啦嘛，系咪啊？只系咧可以俾你倒污糟水嘅啫。就大家记住咧，如果去旅行嘅时候咧，食剩嘅嘢啊，就唔好倒入去啦，为免咧嗰个令个渠口啊塞啊，同埋咧污水月咧有垃圾咧，又或者厨余倒落去。记住去旅行嘅时候咧，这个筲箕咧格渣咧系好需要噶，做个有功德嘅香港人。嗱，今日分享咧，Dixon Chan Channel 啊，之情侣露营无人之境。野趣无火煮食烧烤，再加埋 ASMR 嘅煮嘢食声音效果，问你怕未？嗱，片主咧就买咗个啦，佢因为佢嗰个营地咧，佢系冇烧烤炉啊，咁样佢就买咗个咧喺户外露营嘅烧烤 box set。都幾好用喎、啊！見到佢話乾淨企理喎都，咁啊又帶埋咧啲迷你嘅磨咖啡機咧，就試下究竟啊咁樣喺度磨下磨下好唔好用咧？咁啊去到夜晚嘅時候咧，因為佢由即係整個兩日一夜嘅行程影曬噶嘛，再夜晚呢嘅時候咧，再加埋首英文歌落去啊，都幾好 feel 嘅。所以我會俾三個手指公佢哋嚇，因為真係都好識食，好識彈嚇。 停播不停學，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啦呀！ 早晨啊 ，Crazy 啦，同埋收音机。 早晨，肥妹仔，早晨，收音机，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不如以后个定位咧，就系、是、咧，我呢个收音机咧，我已经系踏入青春期啦。 好啊，你变声啊， 就大只咗啊，变咗。 唔系佢变声啊。好啦，放过你啦、 okay 啊，今日你做哥哥先啦，咁样 系啦， 我做哥哥啦， 啊、 好啦，今日咧想同你讲下咧啲高科技嘅运动产品， 高科技嘅运动产 品 系啊， 要 其实咧就我哋不如试下咁样玩个游戏啊，我咧就讲唔同嘅体育用品啦，你会觉得咧有啲乜嘢高科技咧可以摆喺里边嘅。即是可以帮到你的。 电子追踪那个高尔夫球那个球。 即是类似这些方向。类似 这 些方向。好了，我现在来了，逐个来了。第一个篮球。有些什么智能的技术你想摆进去啊？ 发电啦。 发电。 发电做什么啊？ 拍那个篮球的时候，它的动力可以帮手发电啊。 那跟着呢？ 哦，不是要有功能啊。 储存在那些后备电，即是好电 袋。哦，它是要令到你的运动更加好啊，我不要发电 啊。是啊，不是那些啊，它不会有意思。那个篮球其实呢，是不是可以有得，有个微，那个叫做什么，镜头仔。 镜头。 那个镜头看看那些人犯规，可以录影回。 个篮球个装个镜头睇到人犯规，好多时睇唔到嘅。 我唔知啊，是但啦。 好啦，原来你咁都估唔到，佢咧就 计分啊， 咁咪就系咯，几咁容易先得噶，哎呀， 即系点样用个篮球计分啫？咪咯， 系啊，佢咧 球板都有啦， 打街场冇噶嘛， 哦， 系啊，佢话咧装咗几个传感器，嗱几样嘢嘅，第一。可以知道你打咗几耐波，第二可以知道咧你入咗几多分，第三咧就可以咧睇下你嘅篮球嗰个投篮水平啊， 譬如话咧，你偏离咗轨道啦，你咧有十次有八次都唔中嘅，佢就全部咧电子记录。咁、 哦、 你打完场波之后咧、 哦 okay ， 就唔使人哋帮你 mark 啦，你自己就全部记录低晒。 哦，佢完全系俾一啲我哋其实谂住打篮球比赛嗰啲啊嘛。咁如果佢个人用咧，咁又几好 啊？ 因为你 训练啊， 可以话俾你听，喂，你今日好渣下喎，你篮板都贴唔到，成日打波啊咁样。 好啦， 呢个叫咩设计啊？ 冇啊，佢系智能晶片设计咯。 哦 okay、 好啦，另外呢一个咧简单啲啦，运动耳机 系 有咩智能嘢可以？摆落去，除了听歌之外， 我听电话， 不嬲都有。 系啊，可以提醒你哋嗰啲人，喂，可能计埋你个心跳，跟住话你系时候唞下咯，你冇停过啦 啊！ 啊，你呢个方案系非常正确噶，佢就将佢结合埋咧，我哋有音乐有快乐啊。佢话咧，佢监测你嘅心跳啦，同埋你嘅步伐啊。如果咧佢发现，咦？你跑慢咗喎，个耳机会点咧？ 提你， 佢就会除咗提你之外咧，就会将 你 咧， 咁样啊？ 唔系啊，佢本来音乐库里边嗰啲音乐啊，佢会自动拣一个咧快歌啊， 提醒你。 系啊，佢就会咧用呢个方式嚟提醒你，喂，你好快啲咯 ，keep it 啦，个快啲啊，快啲啊，咁样 跟翻个 beat 啊。 可以啊，我哋要用多啲啦。 同样可以入罪。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千禧年代说，被告一起参与干犯违法的事，有共同目的，某程度上就是共同参与。他说如果只是在屋企表达认同现场人士，就未必涉及干犯暴动罪。被问到如果有人在社交网站鼓励和宣传现场行为，转发或者给 like 算不算共同犯罪，汤家华说如果属于事后在社交网站摆放相片认同有关行为，并不属于共同目的。外界关注会否出现滥告，他说绝对不会，一切视乎法律办事，又认为大家不应该找窿罅逃避法律。立法会就全国人大完善本港选举制度成立的小组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民建联陈克勤关注参与选举运作的官员或者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面对可能被制裁，当局有什么保障措施？热血公民郑松泰问到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任期是否终身制，会否受防止贿赂条例约束，以及国籍问题，或者会否要求他们不能担任其他公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认为审查委员会成员将受防止贿赂条例规管，具体安排有待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后再作研究。他说已经开始与律政司梳理相关选举法例，期望下星期人大常委会完成相关工作之后，可以随即展开本地法例修订，形容时间十分紧迫，但是目前未有确切完成草拟工作的时间表。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西部。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05点，升305点，成交金额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3点，升2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9蚊，升13蚊；小米集团25.6，升7.7。百度集团214蚊，跌12.6；阿里巴巴215.8， 跌5.2，美团297.9升9.6，中移动50.7跌3毫，药明生物98.65升6.75，安踏体育126.7升5.4，港交所464.14升1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689，瑞士法郎8.267，欧元5.911，加元6.172，新西兰元5.417，欧元9.158，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64点，升435点。港金现价报16,020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79美元，卖出1,72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近住圣道嘉南书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嘅行车线咧都受影响。咁新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圣道嘉南书院一带咧就挤塞，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旧清水湾道，暂时就唔好行新清水湾道啦。咁而喺港岛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湾仔交汇处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啦，近住宝达村同埋近住顺天村两段路咧都系挤塞。喺新界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旺角、太子道丽行会方向旺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咦，个电话揿极都揿唔到嘅，唔通又坏咗？ 个电话冇坏到，你抹翻干只手先啦。 哎呀！你又用得翻咯，究竟系咩原理啊？ 你估仲系以前嗰只电阻式触碰荧幕咩？ 荧幕唔系得一种嘅啫咩？究竟点解啊？ 想知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嘅嘉宾。口罩生产公司的联合创办人 Albert 陈雅博， 口罩现在变了一个算是 fashion 的配件来的嘛。那些什么乱成的玩法呢，都已经很多人在做，可能后面的 future 应该是做其他的配件，其他的 accessories。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00至10:00，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丰收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新聞回來風騷快活人，現在氣溫21度，相對濕度 73%。 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鹏、桂花田，今天星期五 是時候啊，做定個大點唱了。 是 啊， 啊，電話號碼1872388可以晏啲打電話來啦。在我們的網上留言，還有我們的 fax 號碼233-6453呢，都歡迎大家 fax 過來的。咁啊，見到很多聽眾已經留了言啦， 是不是啊？ 嗯 ，OK。 咁啊，更多的留言我們不推啊。 嗱，係係啊 ，OK。嗱，塞车我哋啊经常都遇到啊，系咪？因为有交通意外就塞车啊，你系咪应紧落机啊？曾志豪， 我话咁样， 你都系 讲 都有高低起伏啊，所以头先我有你系咪应紧我咧？系啦，咁咧就系有塞车啦，我真系冇估到咧有塞船，有塞船呢家嘢喎。 是有船塞了條河啊！ 係啊，即係塞船咧，其實就好匪夷所思啊！因為講緊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咧，早兩日咧就話喺蘇伊士運河嗰度咧，有一隻大嘅輪船，係啦，載貨嘅輪船。佢咧就突然間咧唔知咩原因咧之下咧就佢過淺咗，咁啊過淺就過淺啦，咁關咩塞船事啊？咁原來咧佢咧就喺個蘇伊士運河裏面咧，佢就打橫，唔係打橫，佢係打斜咗，打斜咗咧就卡咗喺嗰條運河裏面。由於佢嗰個船身就太長啦，佢係橫跨整條河嘅。咁因為咧佢另一末端咧即係嗰個船頭嗰度咧係上咗岸啊。但系咧，嗰条尾咧就卡咗喺后边，咁咧摆嚟摆去又摆唔到咧嘅时候咧，就系、是、出入都塞住其他船啊！ 即系你话咧，咁多年以嚟咧，都未见过一个咁样嘅情景啊！ 是 真系相当少 见。是啊、非如所思啊！ 哇，一架大嘅轮船啦，一个货船咧，咁样卡住咗喺呢个苏伊士运河嗰度，原来系可以咧。即系咁嚴重地咧，系將成條河係運河， 係 完全堵塞咗咁滯。 佢名副其實而家係運滯啊， 係啊， 塞住咗、滯留咗。 早兩日咧睇咧就係、是、話塞住咗60架船嘅，哇！一日之後已經塞咗至少啊有150架船咧，貨船啊都係講緊嚇，大排長龍，因為咧佢都係主要嘅即係有出入入嘅嗰個運河啦咁。咁、但係咧問題就話、是，咁點解仲唔夠佢？ 够紧噶啦，点够啫？ 够紧噶啦， 其实够一时三刻、三刻就搞掂啊嘛。 究竟呢只船先讲佢嘅 size 啊，有几大咧？你知唔知咧？就系佢如果长度咧系高过埃菲尔铁塔， 哇， 高过巴黎埃菲尔铁塔。咁如果你话都仲系唔知道有几大嘅话咧，佢原来有。三个足球场咁大， 三个足球场咁大， 系啊， 咁你谂下 船只船有三个足球场， 咁、你谂下佢嘅长度系几咁长咧？咁 佢因为佢而家系完美地咧就打侧斜住， 斜住 系完完整整地咧喺卫星图片里边咧， 系啊， 你系连一丝嘅空隙都冇咗， 系啊，即系好似。 似有条梯 啊， 有条梯中间有一格咧就甩咗，就打斜咗，卡住咗啦咁。 系啊， 系啊，哇，真系好夸张。咁其实咧，佢哋已经救紧佢啦，已经拖咗好多咧嗰啲挖掘船咧， 帮紧佢，帮紧佢。 哇，嗰啲挖掘船咧，咁样去咗喺嗰个叫做搁浅嗰个部分咧，谂住刮走嗰啲系啦系啦，刮走嗰啲河床嗰啲泥啦。咁跟住咧，你知唔知原来咧哦？有打救队嘅真系， 第一次听， 系啊系啊，真系有打救队嘅。咁就系咧，佢哋咧已经 call 咧呢个荷兰海事服务公司嚟求救嘅。咁啊，话说点解要 call 佢哋咧？就系话佢哋咧系被誉为啊系海上面咧最大胆咧最大胆嘅海上救援嘅代表队，系啦。因为之前咧佢喺2001年咧就打捞过沉没咗嘅俄罗斯核潛艇啦，咁亦都喺2012年咧就喺度就揾即係撈翻咧嗰個意大利嘅豪華遊輪咧裡面嗰個叫做咧內部燃料嗰、那個嗰嚿嘢啊，即係因為佢好危險嘅，如果你爆咗係咪先啊咁，咁所以就希望咧佢哋能夠可以幫到呢艘船啦，但係有專家就話啦，我哋都系等天然嗰个叫做潮 水，系 啊，潮涨潮退，潮涨又潮退， 都仲可以等佢潮涨有机会走得翻出嚟，但系唔知道等几耐 咧？佢哋话估计咧要去到28号，即系过多几日，即系 咁好快啫，28号， 哇，好快， 咁啊26号咯， 即系过多两日， 过多两日，但系问题佢而家已经塞咗咁多船喺度咯， 唔系啊，你而家咧过多两日咧系一个最乐观嘅估计， 系啊，等佢潮涨，等佢潮涨， 公司就话啦，佢话起码要几周啊。 哇！ 佢唔相信係兩日後就解決 得到。 嗰 個潮漲係可以幫到佢吞咗，但係佢已經 call 埋呢個打撈隊啊，即係救 援隊。因為點解咧？佢而家就講咧，點解呢隻船咧塞到咁死咧？佢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咧，個船頭咧插咗入去嗰、那個泥岸度啦。咁本來你話咁 啊 都掘完啦，你見到嗰、那個 係佢都挖掘 機 咧，係 掘咗好多嘛。 係啦，希望挖咗嗰個泥床咧，等我哋吞翻出嚟嘛。 但係原來咧，佢個船底咧有一嚿嘢嘅。佢個船底咧本來就設計喺海度行噶嘛。咁咧佢就有一個咧，原來佢就解剖圖咧就話有一個波狀嘅物體。就爱嚟咧， 帮佢平衡嘅系咪？ 平衡啦，同埋咧，佢话咧就爱嚟俾佢航行嘅时候咧，就稳定啊，射水啊，各样嘢啦。佢 系 一嚿球状嘅东西嚟嘅。 哎呀，嗰个嘢系咪烂咗啊？ 唔系啊，佢话而家呢嚿嘢咧，因为你搁浅啊嘛，佢直情陷咗落去咧嗰个泥沙里边咧。佢话用佢哋专家嘅讲法咧，佢话好似落咗个锚咁样，即系一只船落咗个 anchor， 落咗个锚，佢直情系成一波咧就食咗喺个泥沙里边，所以佢话咧，你就算掘到船头，因为而家佢净系啲挖掘机按到掘咧，就掘船头啊嘛。 因为嗰个 水底里边 咧系个好深啊， 系啊，佢直情入咗个水底度，咁你冇得落去嗰个位度，所以点解佢哋话咁不抱乐观咧？话唔会两日搞得掂咧？原因就在于 因为嗰个叫做嗰个锚嗰个嘢卡，但系 系啊， 但系都唔可以有啲嘢可以转走佢咩？即系话起码唔会系两日嘅时候啦。 系啊， 切断佢 系唔系切断唔得噶，冧船噶啦。 咁啊系咯， 哇！成个船 边 个 无端毁咗架船啊？真系 唔系啊？不过佢话咧，而家咧佢只船咧都已经可能系烂噶啦，所以咧佢哋唔可以即系攞翻佢出嚟之後，其實佢都要拍埋可能喺蘇伊士運河裏面嘅一啲碼頭裏面，搞掂下佢先。如果唔係，佢唔可能繼續航行咧嘅船冧咗，仲大弊家伙，裏面咁多貨。 嗱，咁同埋咧，我哋又可以當咧玩司機大佬個遊戲啊。譬如咧，我哋話嗱，你而家知道咧，可能係呢一個即係思瑞塞車，咁咧你如果要入沙田咧，仲有咩？仲有咩渠道啊？ 就會講啦。就是、希望各位司机大佬就要找另一条路就行啦，唔好再塞喺度啦。 就请所有嗰啲船长咧要谂第二条路啦。 你谂下你如果陆路交通咧，我哋好容易就唔行思瑞，我哋行大佬山隧道啦，或者城门 隧道 啊，咩都入到去啊咁样。咁同埋咧，你用翻我哋陆路嗰个概念咧，争得远唔远啦？譬如话，梗 系远啦。 嗱，你搭的士，你过港岛。司機同佢講：喂，洪水好塞喎，你行唔行西隧啊？ 哇，西隧咁貴， 西隧好貴喎，係啦， 起碼行到啊， 起碼行到啊。同埋咧，嗰個貴咧，你都有數得計啊。唉，好啦，俾多$100你啦，譬如可能咁樣啦，又或者有條東隧俾你揀。請問你海上替代路線係點玩嘅咧？ 佢哋話有條舊路喎，叫啲船咧，係啊， 會唔會有海盜㗎？ 嗱，呢個就唔知啦。 不過咧，我睇睇 佢就叫我哋行去南非好望角嗰度， 係啊， 係啦，就唔係嚟我哋呢邊嘅旺角，係去好望角， 係啦。咁就希望可以行翻條舊路咧。咁因為誒呢條運河係方便咗一條捷徑嚟咁啊嘛。咁佢就話係希望你兜兜一兜路啦。如果你想真係要想解決嘅話，因為又真係唔知佢幾時可以解得通啊嘛，係咪先？因為有啲貨咧係食物嚟噶嘛，食物你唔係可以咧可以即係困佢成個月啊，或者成個禮拜咁樣噶嘛。 知道咧呢一個海上嘅貨運咧咁樣塞一塞或者咁大嘅打擊咧，會唔會都其實有影響我哋身處香港嘅人嘅咧？ 嗱，佢而家有幾樣嘢， 有噶都。 第一咧就話佢每日而家咧經濟損失就去到$96 億啦，每一日 真係好好黐線。 係啦，第二咧就據講咧話其中一個會受影響嘅貨物供應咧就係嗰啲廁紙啊， 廁紙 又嚟搶廁紙， 係啊，因為佢話咧又有間公司就係咁講啊，佢話咧其實咧而家個船運量其實就唔係好足夠嘅，咁所以咧就已經有船出咧，其實已經係好事啦，叫做嚇。咁跟住咧，佢話你再咁卡卡咧，咁啊已經將嗰件事成件事延期咗。咁啊， 好緊張嗰啲貨。 係啦，咁跟住你遲咗個禮拜，咁跟住其實冇貨噶嘛會。咁你跟住先至再通，但因為佢仲要唔知幾時先可以通得翻。 係啊。 咁所以佢話咧，可能有機會啊嚇。嗰、那個廁紙咧就比較論盡啲啦，咁樣、 啊、 可能出，但可能係歐洲嗰邊啊，唔係可能係佢嗰邊，即係唔關我哋事，我唔知啊。 唔係，因為其實佢呢邊咧就係非洲出去亞洲嘅一條航道嚟嘅。係 啦， 咁而家佢話廁紙會受影響咧，就因為佢原材料咧供應唔到啊。因為原來咧，佢真係好似國際貿易鏈咁樣咧，佢而家唔係話船上面有好多舊廁紙喎， 係 佢係講緊咧供應做廁紙嘅木漿。 係啊， 咁咧就而家咧就有機會咧出貨就出慢咗。咁、你冇木漿，你咪做唔到紙咯，冇紙你咪包唔到做。卫生纸咯，即系厕纸咯，咁样啦， 即系好似一个生产线咁样。 系啊，其实今日环环紧扣噶。 咁佢话啦，如果咧真系要用翻好望角嗰条桥嘅话咧， 咁、可能多多一个礼拜嘛。 系啦，佢话起码多一个礼拜啦。咁原来多一个礼拜咧有两样嘢嘅，第一钱多咗啦，因为佢哋海上面嘅燃油咧，又同我哋就咁抌多两转嗰啲汽油咧，差好远个计法。同埋咧好笑嘅，因为咧佢哋话嗰啲经济分析师咧有啲讲法就话如果你是要塞船，你早一年塞咪好咯。 早一年？ 系啦，咩意思呢？ 早一年， 佢话你做咩要而家塞咧？你旧年唔塞，你旧年塞咪冇事咯。 早一年发生咩事啊？ 旧年都系疫年咯，即系都系疫情。 系咪中美贸易战啊？定系 啊？系咪关唔关中美贸易战事啊？ 诶，唔通系英国脱欧唔脱欧嗰啲？ 原来佢话旧年咧有冇印象啊？原油价格系咁跌。 哦，所以佢咧入多啲油都冇问题，系啊，记得啊， 系啦， 旧年嗰啲油净系话俾翻贴埋钱俾你。 因为原来咧，我哋唔识呢啲海运咧，而家睇到资料先知咧，原来佢话咧。佢哋真係好似我哋揀紅隧同西隧咁嘅，蘇伊士運河咧係西隧，快但係貴，因為佢要收嗰個咩出入通行證費咧，佢係要收嚿錢嘅。佢話咧，但係如果你揀去好望角咧，係你唔使俾錢。 咁你行山路啦， 但 係 咧你又要兜七日，咁七日咧就等於你話你要行條好遠嘅隧道咧，你可能行紅隧。 即係嗰度又係錢嚟嘅啫。 咁你啲油，你嗰啲油都係錢嚟㗎嘛？ 佢話原來舊年咧，因為原油價格急跌咧，佢話真係有好多營運商咧，即係出當佢只船行嘅时候咧、 就行咗苏伊士运河啦。 唔系，佢计数，佢就话喂，如果我苏伊士运河，我唔知佢几多钱啊。譬如我当我成本可能咧，总共要俾多$1,000啦。如果佢发觉喂唔系，原油价格下跌之后咧，我嘅燃油费冚翻喺个好望角嗰七日咧， $1,000 都唔使咁贵咧。佢话有人就会拣 行 咗好望 角， 系啦。咁但系佢话咧，你而家嚟塞。佢话原来而家啲原油升翻啊， 系啊， 系啦，佢话喂大佬啊，你而家嚟塞咧，我唔掂啊，咁样，所以咧竟然会有啲咁样嘅，即系 真系唔奇， 系啊，好搞笑嘅讲法。 所以咧，佢而家咧就系话啦，好多公司咧都会将会咧吓，如果即系佢褪翻佢出嚟嘅时候咧，将会向嗰间公司咧去索偿佢嘅损失嘅。 边间苏伊士？ 唔系 长荣啊， 长荣啊， 长荣真系惨啊，佢都系租人哋只船翻嚟。 其实系啊， 系啊。 咁但系问题系， 我唔知佢有冇买定一啲咁样嘅保险咧。 有 嘅， 所有將會係褪去保險嗰度咯。 嗱，跟住咧又有另一個講法喎，睇下你又 get 唔 get 到咯。佢就話啦，如果長榮而家嘅老細肯聽佢死鬼老豆嘅講法，就唔會發生呢件事啦。 佢死鬼老豆講咩？ 即係唔租呢個日本船。 原來又咁樣嘅，佢話咧，佢唔係唔租呢日本船。原來佢話咧，佢哋以前嘅即係老闆咧，即係過咗身啦。佢就話咧，佢有個經營嘅哲學咧，佢就話唔好租一啲。 太大型嘅貨運船。佢話而家呢隻船咧可以運到二萬個貨櫃， 太大啦！ 佢話太 大 咧， 太巨型。 原來就真係佢話會令到咧個通道 意外出事嘅機會多。 佢話咧蘇伊士運河已經挖開咗多啲嘅啦，即係平時佢冇咁闊嘅，好似我哋馬路咁咧，本來四線，佢變咗六線嘅啦。但係佢話你變完六線之後咧，呢隻船再大啲喎。佢話原來以前咧，即係老人家咧已經話。觉得有风险就唔好买啲太大嘅货柜。 係 啦，咁但係呢啲好鬼劇情㗎嘛，即係好似呢新一代呢就有冒险精神，就话阿爸你太保守啦。 你一次过咪好囉。 你一次过原来佢话当年呢佢哋就沉迷喺8000架货柜嘅 size。咁而家20000个货柜喎。 哇三倍喎。 你赚多几多钱啊，係啦，咁但係原来如果一出事嘅话呢佢终于话俾我哋听，哇一出事啊转唔到身㗎。係 喎。 我即刻又諗起嗰隻歌啊，最衰唔唱。得啦，我而家把声 系啊，刀轮上啊， 一条大货柜船搁浅喺运河。 My sun, you are my earth. You didn't know all the ways I loved you. No, so you took a chance, made of a plan. But I bet you didn't think that they would come crashing down. No, you don't have to say what you did.Told me, keep messing with my head. Should have picked honesty, then you may not have thought it. Don't have to say what you di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教育局正研究复活节假期后恢复面授课的学生比例放宽至2/3。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健身室群组疫情稳定之后，他们关注是否有条件可以放宽回校上课的级别，认为需要平衡风险和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张勇邦认为，如果容许2/3学生回校，相信会是小一、小四至小六的学生。至于小二和小三学生可能是轮流回校，亦可以考虑将考完成分试的小六生回校配额腾出来。张勇邦指出，疫情下很多课外活动都暂停，建议当局考虑放宽下午时段，俾學生回校參與非接觸式嘅活動。中學文憑試下月下旬開考，考評局學校考試及評核部高級經理趙思允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若果考試日有地方列為受限區域，令考生遲到，會否有補考時話？不會補時或者補考，但是會跟進每宗個案，考慮評審成績。 他表示，如果考生在开考后赶到考场，到场后应该寻求市场主任协助之后再交报告。他又指，如果考生有不适，应该致电备案，同时领取医生证明，再申请评审成绩，评分最多可以达到第五级。他说，参考去年经验，会提醒学校做好通风，考核心科目期间所有市场会停止面授课堂，充分利用礼堂，学生相距不少于 1.5 米，分隔不同区域，划出指定洗手间，以免一旦有人确诊，所有考生都要检疫。立法会就人大决定改变本港选举制度成立的小组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民建联张国军表示，不少市民关注爱国者治港是否等同建制派治港，或者完全排斥反对派，期望当局厘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中央完全容许接纳不同政治意见的人，但必须以爱国为前提，认为无需再区分反对派或建制派。他又强调，有关决定是针对非爱国爱港的人士，将他们排除于政治体制外，而并非要排除任何派系和政党。另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说，期望今次完善选举制度可以包括选举实务的改善措施，包括票站外的排队安排，避免有到场投票市民被滋扰。当局亦正和私隐专员就处理起底刑事化问题进行立法修订。南韩的新型肺炎疫情有反弹迹象，单日新增494宗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64宗，逼近500宗，是上月19号以来最多，再多7名患者死亡。新增确诊个案中，社区感染占471宗，其中336宗来自首都圈。考虑到近期和小型聚会、公众聚集设施、办公室、教会等群组感染不断增加，政府决定将现行防疫响应级别，即是首都圈二级、非首都圈 1.5 级和禁止五人以上聚会的措施再延长两星期，至到下个月11号。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31点，升331点，成交金额9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升3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5升14.5，小米集团25.7升1.8，小米集团系25.75升1.85，百度集团217.2跌9.4，美团298升10.6，阿里巴巴216.2。阿里巴巴最新是216.4跌4.6，中移动50.65跌3.5，安踏体育126.7升5.4，药明生物98.65升6.75，港交所463.4升13.8，长城汽车22.4升2.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4，加元1.259，人民币6.543， 英镑对美元 1.376，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7。 日经平均指数报29,209点，升479点。港金现价报15,98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87美元，卖出1,72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几分钟，咁仍然挤塞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信和广场对出。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信和广场对出。另外啦，新清水湾道近住圣道迦南书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新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圣道迦南书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啦，新清水湾道去翻坪石方向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圣若瑟小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挤塞。咁由于受告士打道挤塞影响啦，咁所以而家车龙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出口，香港仔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环保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带咧就挤塞。另外由于有水务工程，大角咀嘅合群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啊！大角咀合群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旺角、太子道例行会旺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出道多年，日本人气组合生物鼓掌 GQ Monogatari 推出新曲前，天空海阔，越洋访问。 行きましょう。ボーカルの吉岡清江です。 ギターリーダー水野よしきです。 ギターハープ山下穂高です。 星期一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生物鼓掌访问音乐特辑。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2钟之后就是我哋点唱嘅时间吓，欢迎大家网上留言啦，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欢迎大家嘅啊，电话号码1872388都可以打电话嚟吓。 而家就 等一阵系 慢一步啊，而家未有人得闲听你电话。 系咁啊，稍后啦，稍后时间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我想问一下阿曾志豪同埋阿桂花田啊， 你 记唔记得咧？ 彭仔。 你会唔会记得咧？你细个嘅时候啦，或者你读书嘅时候咧，老师有冇为你哋啲同学或者系你自己咧，做过一啲乜嘢嘅行动或者系行为去，去有助鼓励你考试啊，或者系鼓励你喺读书嘅时候咧要放松啲啊，去勉励你咁样咧，有冇做过啲乜嘢咧类似嘅嘢？ 我个老师咧，其实系 老师嘅咩？ 有语气都有嘅。咁咧，佢咧就真系咧试过咧揾几个咧差唔多分数嘅同学啦，系啦，即系咁啊。 帮你补习啊？ 系，佢系要我哋放学留低喺度咯。咁跟住净系为咗我哋譬如数学比较渣啲嘅，咁啊跟住就系差唔差，因为唔会净系得一个嘅，因为你要嘥时间噶嘛咁样。咁咧就揾翻啲同班或者同级嘅其他班嘅同学都系咁上紧嘅，咁就真系留堂留低喺度一齐去帮佢补数咯。 最后咧， 补数啊！ 最后你拖累咗佢。 最后你想点咧？ 唔系最后你咪拖累咗佢？ 个阿 Sir 有 吓？ 你想点啊？ 咩事啊？ 唔系我最后你嘅成绩点啊？你有冇拖累咗对方啊？ 咁我又冇印象，我净系记得佢，我净系记得佢有咁样去帮助啲同学咯。咁我真系觉得挺好噶。 咁难得佢又揾到一啲系肯留低嗰啲。 咁都唔到你唔留 學， 唔係佢出通告㗎，係 啊， 係啊，唔係私底下咁樣㗎，淨喺學校嘅， 自愿㗎， 唔。你唔好咁讲， 即系有少少系摆明， 即系话翻俾 需要贡献 嗰啲品学兼优嘅学生抽到啲签。陈宝玲 做咩啊？咩意思啊？ 冇嘢。 咩品学兼优嘅学生？咩意思啊？同埋咧，都试过咧，就话奖励咯。系讲紧小学啊，小学实会有啲咁嘅奖励。 我都净系记得小学嘅时候咧，会有啲奖励嘅，譬如系。贴星星啊，星星贴纸啊， 唔系贴星星不在话下，可能你连续五粒咧，跟住佢就会真系俾份礼，真系 小 礼物嚟噶嘛，系啊， 通常可能 呢个都系鼓励嚟噶， 系啲劳作啦，或者系有啲糖果啦咁样啦，呢一啲咧都系老师咧去鼓励同学咧，点样去 啦，系咪？ 点样去进步啊？咁样 系 好啦。 你知唔知读中学咧？嗰啲同學仔都中意貼紙嘅，或者係嗰啲印咧，即係老師有啲可能就咁印嗰啲咧，加油啊，你好叻啊，嗰啲咁樣咧，唔係啊，都中意啊， 真係，係 中我講緊初中又好，高 中、 初中、 中四都仲 OK 噶，我見到， 中四即係你個女啦， 係你個仔就嚇， 唔係我見到啲老師仲有貼攞嚟你， 好啦好啦， 仲有中學階段啲老師都會有貼啊，或者印印仔俾佢哋咯， 我 以前鼓勵嘅真係， 好啦。咁啊，豪仔有冇啲印象咧？ 冇 冇咁啊！喺美国咧就有个咁样嘅老师，呢、這个老师咧系女士嚟嘅。咁呢位Miss 啦，即系阿 Miss 咧，佢点样咧？佢咧算唔算系几窝心，同埋咧都值得欣赏咧？就系咧，佢会喺啲同学咧，尤其是考试之前咧，佢就会为佢哋唱歌 啊！哦， 系同 我一样咯。 系咪啊？ 你 咁你要快啲去做阿 Sir 啊！你要加入教育界啦，曾志豪吓。 将音乐渗入喺佢哋嗰度。 佢咧就会同学生啦唱歌啦，嚟到打气咯，就肯定佢哋嘅价值，即系鼓励啊。 系咪先？我 想话 唱只歌，点解要肯定佢哋价值咧？ 真系唔知啊！即系外国人有阵时啲嘢谂咧，我哋唔一样咁谂。 喺直情考试当天嗰日啊？ 喺之前。 哦， 喺之前即系 而家十点钟应考啦， 咁 喺九点几嘅时候， 你对住佢唱，譬如我啲咩啊 ，You are the best 啊，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咁咪即系肯定你一种即系人生价值咩？ 等你自己有个斗心，同埋咧有个自信。 啲同学唱唔唱噶？ 人是你咁 你唱俾啲同学听。 哦，系佢老师自己唱啊？ 系啊，咁佢话咧，自己当嗰啲嘅学生咧，尤其是喺考试前或者喺测验之前咧，咁咧都会特别大压力啊。咁所以呢位嘅 Miss 咧，佢就諗到咧，用唱歌嚟鼓励啲学生啦，同埋去作为一种 係鼓勵佢哋，其實你好被欣賞㗎，你要相信自己啊，你要為世界帶嚟改變㗎，咁樣嗰啲。 我想話啲學生嘅反應有冇啲咩啊？ 係 好開心喎， 可能係嚇，貼紙都要咯， 因為小學啫嘛， 小學啫。咁但係個老師最緊要佢唔好五音不全。 咁睇佢个样子， 我吓惊学生。 暂时咧，我未见到。 我真系唔系，可能真系咁样啊！啊，佢唱得咁衰，我哋真系要努力读书。 因为佢会再唱你啊嘛。 但你想谂住，即系等于有阵时候我讲笑咁讲话咧，喺嗰啲嘅行人隧道或者街边，咪有阵时候有啲人唱歌嘅， 系啊系啊， 嚟到行黑嘅。但系咧，有啲人唱得真系好难听。佢個作用係咩啊？ 我哋叫賣藝， 我賣唱， 我哋唔當佢行黑嘅，行黑就唔使賣噶啦。OK， 咁嗰啲咧就係賣藝啊，但係佢嗰個藝咧真係我唔識欣賞啊，亦都咧真係五音不全咧都有出現嘅，尤其是喺某一條行人隧道嗰度咧，哇！你都唔知佢想點。其實佢作用咪就係你快啲過嚟俾錢我就 咪收聲咯，我俾掌聲咯， 我唔可以咁樣話人哋噶，我體諒佢哋嘅痛苦，我都係咁唱。 人哋都係攞翻自己嚇，唯一可以即係可以獻出嚟，想俾啲嘢你先俾啲嘢我啫，係咪？ 好啦，咁嗰啲衰嘢全部都係我講嘅嚇啊！咁咧就而家咧我講呢一個美國嗰個嘅 Miss 咧就係咁啦，佢就唱歌去鼓勵嗰啲嘅學生，咁啊真係得到人嘅讚賞。雖然我唔知佢唱歌好唔好聽啦。咁但係咧佢嗰個嘅 出嚟嘅效果 OK 啊？學生啲成績有冇真係咧突飛猛進？ 真係聰明啊！呢一段報道咧，佢冇講啲學生個成績有冇特別萬出， 只係話個老師，好有愛心啊！喺呢個考試之前咧，係幫助同學咧舒緩壓力。 係啦，佢就係一味咧喺個報道入邊咧就讚賞呢一個嘅 Miss 啫。 啊，即係彭仔，即係其實咧，除咗考試有壓力咧，其實翻工都有壓力嘅。 你想 我 唱歌 喺呢個喺我開節目之前，我哋 會做翻少少嘢， 祈禱 都要祈禱，希望今日節目順利係嘛？ 係會有。Songs they have sung for a thousand years. The hills fill my heart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My heart wants to sing its praises. 英文歌之后就翻嚟，我哋去 换翻件小凤先。 系系系嗱，琴日喺呢个日本东京嗰、那个叫做圣火咧， 传送圣 系啦，就传送圣火啦，就喺日本嘅福岛县嗰度出发，就为期121日。咁大概咧有10000人咧就走去接力啦，咁样跟住咧将圣火咧就预计7月23号咧就去到正式开幕嗰日咧，咁跟住就燃点啦。 系， 咁我哋不如今日就讲下 点样吹熄佢？ 唔系嘅，做咩要吹熄佢啫？圣火好有意思嘅，你知唔知啊？可以燃点一啲新嘅希望咁样噶。 好啊。 咁啊，我哋不如讲下古代嘅奥运究竟系点嘅咧？ 古代 系啊， 古代奥运 咪即系讲希腊嗰个 咯。 系啊，咁我哋与时并进噶嘛。即系虽然咧，即系我哋咧古代中国咧都有运动会嘅。 咦？咁个音乐搞错咗添。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可以去翻呢个都得嘅。咁啊，古代嘅运动会咧打从第一届嘅开始咧， 系 佢已经落实咗四年一次嘅 啦，四年一次 系啦，系啦，咁啊，咁啊，估下最初咧举行嘅奥运会 系 有几多日完成赛事？ 几多日啊？ 几多日？ 系 啊！ 嗱，而家都系，而家都系 差唔多成个月噶嘛？而家 冇，边有啊？都缩短 咗嘛？ 有一个月系咪啊？都 喂， 但 我 屋企今年缩短咗咯，系啦，今年缩短 咗啦。今年都未 开，唔系啊，即系嚟紧啦，系啊，嚟紧缩短咗啦。 五日， 再估下， 系长啲啊？ 应该系好耐嘅，五十日。 吓、啊，咁长啊？ 即系讲紧古代， 会唔会好快搞掂？ 讲紧好多年，好多千年。 哦， 同埋咧，你冇咁多 五个钟， 你冇咁多人一齐嚟噶嘛？ 五个钟， 咁系咯，咁所以 一日， 哎啱啊，一日， 一日搞掂 噶啦。 五个钟， 系啦，五个钟啊，夸张啲，系啦，佢用一日咧就完成咗赛事噶啦，系啦，咁因为即系比赛个项目咧，唔系人少啦，比赛个项目都好少噶嘛，系咪？所以一日咧就搞掂啦。咁你估去到第几届先改成三日咧？ 三日 噶，四年先一次。 系啦系啦，啱啊！你嗰条数，你估要经历几耐之后先至会有三日咧？ 20年啦， 二十三十添， 三十 俾年啦， 大胆啲，大胆啲， 大 胆 啲， 系啊系啊，大胆啲。 五十年后啊， 再大胆啲， 一百年啦。 啊，咁又冇咁多，八十几年后啦。第22届咧就开始系啦、哦，就开始咧就比赛项目多咗啊，咁样所以增加到咧三日嘅比赛啦。咁跟住咧嗰阵咧就已经开始有呢个开幕式啦，同埋咧闭幕典礼加埋落去咯。 已经 系啊系啊系啊，喺第22届开始。咁跟住咧 有冇圣火啊？嗰阵时已经 嗱嗱，听住梗系有啦，圣火啲传到今天啊嘛。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加埋咧就系开幕式啦，三日嘅比赛啦，同埋闭幕式啦，咁样。总共咧有五日噶啦，系啦，咁啊古时人咧系有传圣火嘅， 系 啊，咁啊喺开幕日咧，咁佢嘅之前啦吓，佢就会召集晒所有人咧，去到咧去到边度举行呢啲叫做 雅典， 唔系啊，咁啊， 即系雅典嘅边度啊？ 系啦， 神殿 系啦，去到啲祭坛，去到祭坛上面咧举行一个好庄严啊肃穆嘅仪式啦，咁跟住咧就点起嗰个火把啦，火炬啦，跟住咧就由希腊咧就跑到各个城市度，咁啊即系等而家咁样啦，咁咧火炬手咧佢就会高举嗰个火炬，咁一路跑就一路大叫。大叫咩？ 好热啊！好热啊！ 唔好阻我， 滚水啊！滚水啊！ 系咪啊？有滚水， 有意义嘅喎，系讲一啲句说话。 哦，系啦，加油， 一路 努力。 奥运平，咁 样。嗱，佢都系有呼吁叫人哋参加奥运嘅。 系。 咁但系咧，仲有一样嘢。 Join me。 系。 嗱，咁但系喺 买一送一。 买咩一送咩一咧？ 咪即系谂住参加报班嗰啲人买一送一啊 ？OK， 嗱唔系啊，因为咧喺个当年嗰阵时咧。嗰好多咧战争嘅，系唔同地区咧都有战争嘅。咁咧嗰个火炬手咧就 会 make love no war， 哇咁开心啊， 系啦，即系当年 系咯，系啦，嗱 no war 啱嘅，佢就话啦，停止战争，我哋一齐参加奥运会啦，咁样一路揸住嗰个火炬咧，就一路跑一路叫， 犀利喎， 嗱真系啊， 流动广告版， 好攰啊咁样， 咁但系有意义啊嘛呢件事， 辛苦过而家现代嗰啲传圣火嘅人， 嗱咁你传圣火，咁你觉得火炬手咁样嗌法有冇用？ 有用。 有用， 后面啲人就跟住嗌啦，唔要战争，唔要战争。 啊，系啊，嗱，喂，嗱，好神奇喎。咁佢话咧，神圣嘅火炬咧，佢话咧去到边度，嗰个火炬手系去到边度嗌到边度啊嘛。嗰度嘅战争系真系会 停， 真系会两边都停。可能听到人噶啦，顿时停低咧，放下武器，跟住就休战。休战之后咧。 嗰啲人咧就喂咁啊，不如我嗱，我哋冇翻你，我哋唔打住唔打住，可能佢啲人都攰啊，但又唔识得停啊，系、哦、嘛？咁跟住咧，佢话喂，我哋一齐参加奥运啊，咁样， 即系真系、哦， 因为你做你都系啲大只仔嚟噶嘛，即系你去都系士 兵 啊，系啦，都系当兵噶嘛。咁佢就话啦，当其时啲人咧即刻休战啦，个个走去参加比赛，冇分你我。 哦，即系你唔好再攞个长矛督我啦，不如你去扎枪、扎标枪啦，咁、 啊、 样。 即系类似咁样啦，系、嗯、啊。咁啊，即系所以咧就嗰、那个所以。佢哋話咧，誒、那、嗰個火炬咧，嗰、那個聖火咧係好犀利嘅，好神聖嘅咁 好大感染力 喎。係啊，係啦，係啦。嗱，咁我哋誒過往咧都有十項全能啊，係咪聽過啦？但以前咧係得五項嘅啫喎。 五項。 咁啊，估下邊五項嘅運動 是？其實呢十項我都唔知 道。okay, 五項，我估。 講五項啦，係啦。 有冇跑步啊？ 有。一个跑步， 跑步游水， 系啊，冇游水， 我估第二个系举重， 跳 远，举重， 等举重， 举重 冇，你嗰个咩啊？跳远诶，嗰啲冇， 掷远球， 跳远，头先你话咩啊？ 跳高跳远咯， 跳远有， 跳远有， 跑步跳远， 掷铁饼掷远球， 铁饼有， 掷铁饼 系啦，头先 举重， 推圆球嗰啲， 唔系啊，嗰头先你讲嘅 标枪， 标枪系啦， 标枪系咯， 咁仲有一个系摔角。 我摔过， 系啦，好得意喎！喺以前又有摔过嘅，咁炸铁饼咧、标枪啦、跳远啦、跑步 都 同埋 有摔 过， 奥运而家都有摔过噶，有啊有。 咁呢个就系咧当年咧当其时咧古时嘅五项全能啊咁样咯。 咁同佢哋嗰阵时你话成日打仗嗰个体能训练都有关啦，你全部都 系 军， 都系大力 噶，全部都系将军事活动咧将佢变成运动化啫嘛。你唔攞枪吉人，咪掟标枪 啊？系啦， 系咪？ 军用变民用， 仲有拳击啦、赛马啦，同埋咧战车赛跑咁样。 哦，正喎！戰車賽跑，咪奔開咯！ 戰車 賽跑， 咁嗰個人係咪向喺架馬車前面跑追住佢咁啊？ 嗱， 唔係架馬車跑啫， 係啦。咁啊，但係古時人咧，即係嗰陣時古代咧，佢亦都係禁女仔參加，禁女人入呢個叫做運動場裏邊支持嘅喎。點解咧？ 我驚分心。 边个分心？ 惊啲运动员咯。 哦，系啦，咁啊，惊啲男人分心啊。 系咯， 但系因为有女人喺度。 冇错。 唔系，佢冇肤浅嘅。 我冇咁肤浅。 佢惊玷污咗神圣嘅场地。 系 啦，同中国女人就祠堂。 唔系啊，因为咧，佢哋古时咧就系讲紧啊，呢个运动竞技场咧系即系有 神圣嘅， 就唔可以俾女性入噶嘛。 系。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嗰啲大部分嘅比賽項目 都係唔著衫嘅， 係啊， 哦，所以佢驚啲， 估到呢啲， 唔係咁以前唔會，以前未有李寧牌同埋安踏噶嘛， 係 咯， 都唔會著衫噶嘛， 咁佢哋都咩噶嘛，係嗱，真係喎，佢哋係冇著衫跑全裸比賽喎， 唔係吧？ 係啊，咁所以對於古即係對於女性嚟講，古人哋覺得女性哇，你咁樣睇好傷風化咯，咁雖然俾佢入去睇啦， 嗰陣時冇女子組比賽， 冇㗎，全部男性。 男人是唔使着裤添啊，直头。 系啊，咁跟住咧，咁啲女性都好想睇下外人比赛啊，同埋佢赢咗个英姿，系咪先啊？ 咁而家现代嘅跑步咧，似乎就真系蚀底咗，嗰啲封咗咧，你着衫都有封咗。 系啊，发声啊，系啦，嗱，咁我下次咧都会下个礼拜咧，就讲下咁点解古人会啊全裸咁去跑步比赛，又讲下嗰个战车赛跑究竟系啲咩嚟嘅咧？ 好啊！ 下一集我哋喺度讲下古时嘅奥运系点啊！ 实体实施制裁，即日起禁止有关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入境，包括香港同澳门，冻结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同机构同佢哋交易，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嘅权利。發言人話：英方日前基於謊言同虛假信息，以所謂新疆人權問題為借口，對中國有關個人同埋實體實施單邊制裁，公然違反國際法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初步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英關係。外交部負責人已經召見英國駐華大使，提出嚴正抗議，表示堅決反對同強烈譴責。天氣方面，一道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22点，升322点，成交金额9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升3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元升14元，小米集团25.5升4元，百度集团214.6系跌咗12元，美团297.4升10元，阿里巴巴215.4跌5.6，中移动50.65跌3.5，安踏体育126.4升5.1，药明生物98.4升6.5，港交所463元升13.4，长城汽车22.25升2.4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694，瑞士法郎8.266，欧元5.915，加元6.173，新西兰元5.416，欧元系9.1518，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2点，升443点。港金现价报15,9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71美元，卖出1,72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近住數碼廣場一段就比較車多啦。另外東區走廊去翻中環方向車多，龍尾喺城市花園。喺九龍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一段擠塞，龍尾界限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擠塞，龍尾果欄。喺新界西貢公路入西貢方向，近住西貢消防局擠塞，龍尾白沙灣碼頭。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带咧就挤塞。另外由于有水务工程啦，大角咀合群街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例行会方向旺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今日过得好吗？ Have fun, nice day, 我要问谁大家 First day, 真假 有啲不如意嘅，艺娱圈都唔例外。但风景不转，心境转，创作呢首作品，佢就系想提醒自己同埋乐迷，每一日都可以系好日子。祖歌电视艺娱圈编曲有韩立康，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艺娱圈 Have a Nice 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相对湿度66%啊！今日点唱日子？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仲有我哋嘅网上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啦，都欢迎大家 fax 过嚟嘅。 系啊，今日风骚快活人，风骚大点唱， 我会带嚟好消息俾大家。 系啊，今日唔使听咗你噶啦。唔使听到你把声、哦， 就系、是、我唔唱。 你把唱， 哎呀，大 L 都系咁嘅声啫嘛。 我唔系大 L 咧。 唔系咯，大 L 净系唱沙声歌啊嘛。 你净系 L， 我净系 L 啫 。 我仲系独自一个 L 啫。系啊，咁啊，亦都知道有好多听众咧，除咗即系有好多唔同生活上面嘅点唱啦，咁啊对阿琼嘅关怀都有好多嘅。咁我哋稍后咧都会读出大家嘅即系一啲关心啦，一啲留言啦。咁啊，所以电话号码。18723888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想先表达一下，就是咧刚啱听过的那首国语歌曲咧，是艺娱圈的 Have a Nice Day， 是 就是咧一个礼拜前咧，系阿琼啊严琼咧系拣俾我哋推介的一首国语歌曲，即系佢留俾我哋最后 系啊 一首推介的歌曲，所以咧特别有意思吓。 OK， 好啦，今日都收到好多咧听众咧就对阿琼嘅一啲怀念嘅说话啦，或者好挂住佢啊，咁我哋会逐一读出噶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8啊，或者系喺我哋网上面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啊，都欢迎大家嘅。 好嘅，咁啊，不如先读咧，就系、是、听众啦。Sheila 系 Sheila 咧，佢有一个点唱，佢话咧，佢就3月26号，即系今日，系我个女啊 Yoyo 嘅24岁嘅生日啊，咁啊恭喜你先吓，生日快乐。咁啊疫情之下咧，佢就唔能够咧系飞回新加坡，已经有咧年半咁多啦。哎，我认得你吓。有一位嘅听众咧，咪话佢系新加坡人， 系啊系啊系啊， 系嗰位啦，相信系啊。 咁 佢话咧已经冇见过女咧，就成年半有多啦。就祝佢咧生活愉快啦，希望佢都系吓。咁啊 ，Yoyo 咧都大学学业成绩都唔错。咁咧就系、是、想请我哋读出啦，就话咧妈妈祝你生日快乐，要照顾好自己。希望咧，我哋啊能够咧好快相聚。咁佢话咧，妈妈锡晒你咁讲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我哋嘅忠实听众啊吓。 OK， 点唱嚟嘅？ 好啊 ，Jack Charlie 咧就话啦，星期一咧得知阿琼咧嘅不幸消息啦，好中意听佢同埋波仔嘅节目啊，骚动音乐啊，好让啲歌手咧可以分享佢哋嘅歌曲嘅旋律啦、节奏啦，甚至背后创作嘅过程啊。啊，真系好怀念佢哋啊！即系好怀念阿琼啦，想点唱《未来见》俾佢喺另一个空间嘅你听啊！希望啊喺另一个角落仍然快快乐乐啦，每一日都开怀大笑，永远怀念你啊！更希望全个香港电台嘅同事 DJ 加油啊！延续阿琼对工作嘅热诚同埋嗰份干劲。 咁啊 ，Angel 咧都系点俾阿琼嘅，佢就话啦，虽然佢离开咗啊。不过都希望咧，佢喺第二个空间咧无烦恼，快快乐乐。佢话咧永远都怀念啊，口切琼子啊，乐坛大家姐，未来见。 好，有啊 ，Manda Wong， 咁佢话咧，今个星期日3月28号咧，就系佢妈妈86岁大寿啊吓，恭喜晒先吓。咁啊，佢话咧，我哋七个仔女咧就祝妈咪咧，河阿水。生日快乐啊！同一班咧孙仔孙女咧就祝婆婆嫲嫲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系啦， 咁啊呢度咧有阿 Micky 佢就话咧你好啊，想点唱俾佢老公 Alan 听。不过早排咧佢咧已经入咗两次医院啊。佢话嗰阵时咧惊到个手都震埋啊，眼泪都不停咁流啊。但系佢从来未试过嘅，今次系第一次系咁样啊。但系佢咧都系好彩平安出院啊，因为咧喺教堂曾经承诺过，佢哋曾经承诺过，无论疾病健康，佢哋都会喺身边照顾大家嘅一生一世啊，希望咧，佢都希望咧，为你都可以咧承诺过佢要做嘅事，去做到啦咁样。 Hello， 呢度有阿星咧，佢就话啦，都系一个伤感嘅点唱啊，佢想点唱俾咧月头啊，因为咧癌症离开咗个妈妈，佢话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同爸爸噶啦，我会好开心快乐咁生活嘅，喺天上面嘅你，你唔好担心啊，祝一路好走。 余下落嚟咧，都有好多咧，都系想表达咧，对阿琼嘅怀念啊，同埋有啲点唱嘅，包括咗有系巩巩啦，有Jimmy 啦，亦都有 Mandy 啦、Samuel 啦。 同埋咧就係吳偉平嘅，咁啊內容咧都係差不多嘅，咁主要咧都係想係啊點唱俾啱啱離世嘅阿瓊聽啦，希望咧佢喺另一個角落咧會係快樂生活啦，仍然咧好懷念佢咧嘅開懷大笑啦，咁啊亦都咧係好希望咧就特別點俾咧。是阿波盛呢就要坚强啲吓，喺适当嘅时候呢都要宣泄下自己嘅情绪嘅咁话。另外亦都呢就係、是、祝福我哋啦，港台嘅 DJ 都要加油啦，要延续呢就好似阿瓊一样呢嗰种对广播工作嘅熱誠同埋干劲。咁好多朋友呢都系同样呢系想点呢 Rubberband 嘅未来见嘅吓。 咁啊，系啦，继续吓。 仲有 Rebecca Lee 啦、Cherry Zhu 啦，同埋 Grace Wing 啊，Mikuru 啦，Sherry 啊 ，sorry， 啊，仲有 Louisa 啦，都系咧，都想点唱俾阿瓊听啊。咁希望咧，大家都会唔会忘记佢嘅笑声啦，同埋喺另一个世界，希望佢都平安快乐啦。仲有就系咧，希望都系鼓励阿波盛咧，加油啊，继续努力啊！我哋好多人都支持你哋噶。 系啊，有个萧萧啊，佢就话啦：主持你好啊，我想点唱俾我师兄听啊。呢一排咧，佢所有事都唔系好顺利。总系有啲嘢咧，好似棘住喺度咁样。我要喺大气电波咧，同佢集气打气。你要加油啊，师兄！唔如意嘅事咧，好快就会过去噶啦。最紧要咧，你要保持强壮嘅身体啊！我哋会默默咁样支持你嘅。 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 好多朋友选择 Rubberband 的未来见啊， 系啊，知道啊。OK， 呢度咧有阿丽啊，佢话咧我想点唱俾我哥哥阿的听啊。今日3月26号系佢嘅正日生日，祝我哥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幸福开心啊！佢由细到大咧，佢哥哥都好锡佢噶。喺中学时期咧，仲带住佢周围去玩啊，去同佢啲同学一齐玩啊。佢我哥哥亦都系我嘅挚友啊，好幸福，因为咧有着我呢个咁好嘅哥哥，咁爱锡我嘅哥哥。 哥，佢仲话哥哥、嗯、我爱你啊，咁哇真系好好啊呢、這个歌， 好好 啊，系咯，系有冇听啊？ 好，咁我呢边咧都仲有好几位嘅听众咧都有表达对阿琼嘅怀念嘅，咁、嗯、就多谢啦，包括咗又系Alien 啦，有阿梁月圆啦，有咧阿 Joe 啦，亦都有阿 Sunny 啦，有阿 Daisy 啦。咁其中咧 ，Francis 咧，佢都特别咧，都系好想听到咧阿秋官嗰只香港料理。咁因为咧，佢话听过阿 Eric 咧喺骚动音乐入边咧讲咧阿琼子啦，同埋阿波盛咧都好中意咧香港料理嘅。咁所以希望呢首歌咧可以带俾佢继续系开开心心啦，亦都咧即系嗰种咧叫做祝佢咧喺远方咧都系中意。食乜就食乜啊！ 咁、哦、我都想话，其实我哋同事咧喺我哋 office 嗰度咧都好好贴心啊， 好多食物啦、 啊，系啊，因为咧喺阿琼嗰个工作台咧，其实谂翻好唏嘘啫，系嗰张台仲喺度，系咯，咁咧就行过嘅时候咧，我见到咁多食物嘅，系啊，真系有蛋挞啦，我见到有珍珠奶茶， 啊、 好似仲有生果定咩咧？ 仲有一种芝士饼，台式嗰只芝士饼咧， 系 啊, 是啊， 有葱嘅， 系啊， 葱花嗰只芝士饼。 咁 啊, 啊，因为喺、正如即系听众都知道，咁佢好喜欢吃啊，咁所以上面啲同事咧就非常之即系贴心地咧，系啦、啊，不如就用呢个方式，咁啊可能又再去怀念一下佢，咁、啊等佢再 开心啦。可以有另外一个方式嘅，因为阿琼俾大家系一个好开心果 啊，我覺得香港料理呢個幾好喎，呢度咧亦都有另一首咧，亦都係特別啲嘅歌咧，阿 Sammy 啊，佢一樣想點俾阿後切瓊子啦，多謝佢帶嚟好多華語歌啦。佢話咧佢中意嘅梁靜茹咧，舊年十二月咧台灣有演唱會，佢話咧佢就想因為咁咧，要想點一隻梁靜茹嘅歌咧，佢就送俾佢啦，同埋佢兩位嘅拍檔阿 Eric 同埋波盛啊。佢話咧佢哋呢個係一個叫嬲字嘅組合嚟㗎，因為兩男一女啊嘛。佢就話啦，我想點咧梁靜茹嘅勇氣。系啦，俾佢哋呢个组合要听，希望佢哋咧继续有勇气要加油啦，咁样。 其实我哋都好多个节目都系嬲嬲猪嘅节目。 系啊，都系用嬲，系啊，我哋呢个都系吓，都系嬲字嘅组合。 但系我哋一啲都唔嬲嘅， 系啊，咪都系需要勇气嘅， 系啊， 包容我哋互相包容。 系啦，好，阿玲玲猪就话咧，风松三宝你哋好啊，下个礼拜一咧，3月29号啊，系佢同阿冯老爷46结婚周年纪念日，佢话希望咧豪仔咧可以独手陪住你走，希望咧祝佢哋咧。可以开心过每一天，珍惜眼前人啦，同埋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决定真系读啦， 系 系 啊, 啊， 你真系读。 陪着你走， 一生 一世也不分，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我中意我俩 系啦，过千山过千 海。Okay. 使唔 使 如果啊？ 系唔使啦，够 啦， 唔使如果。 你想继续系咪啊？ 唔使啦，几好啊！呢个完结。 O、okay, K，、啊、好啊 ，Maggie 咧就话啦：，你好啊，今日系佢女女啦，阿可盈啊 ，Amy 啊，佢4月4号咧生日啦，而家咧佢一个人咧喺澳洲生活啦，我哋又过唔到去探佢，希望佢努力加油，保重身体，爸爸妈妈咧永远都爱佢嘅，希望我哋能唱首生日歌过佢啊！多谢晒佢啊，呢个妈妈 Maggie、送俾个女儿啊。 系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1872388 1872388啊！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教育局正研究复活节假期后恢复面授课的学生比例，放宽至2/3。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健身室群组疫情稳定之后，他们关注是否有条件可以放宽回校上课的级别，认为需要平衡风险和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张勇邦认为，如果容许2/3学生回校，相信会是小一、小四至小六的学生。至於小二和小三學生可能是輪流回校，亦可以考慮將考完呈分試的小六生回校配額騰出來。 張勇邦指出，疫情下很多課外活動都暫停，建議當局考慮放寬下午時段，俾學生回校參與非接觸式的活動。本港昨日冇源頭不明的本地確診個案，是超過四個月以來首次。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是好現象，反映本港第四波疫情接近尾聲，但因為病毒有潛伏期，仍然要觀察七至十日才能夠放心。但他指出，每次有長假期之後都會出事，提醒市民仍然要小心，維持戴口罩等的防疫措施。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教堂和學校等場所沒有涉及在場飲食，觀察未來幾日，如果持續沒有源頭不明個案，相信放寬相關處所社交距離措施亦是合理。他又說，酒吧、餐廳和健身中心等處所相對高危，除了要做好通風之外，建議給員工接種疫苗，即使重開之後出現感染個案，處所亦不用關閉14日。立法會就人大決定改變本港選舉制度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民建聯張國軍表示，不少市民關注愛國者治港是否等同建制派治港，或完全排斥反對派，期望當局釐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說，中央完全容許接納不同政治意見的人，但必須以愛國為前提，認為無需再區分反對派或建制派。他強調，有關決定是針對非愛國愛港的人，將他們排除在政治體制外，而非要排除任何派系和政黨。另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引光說，期望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可以包括選舉實務的改善措施，包括票站外的排隊安排，避免有到場投票的市民被滋擾。當局亦正和私隱專員就處理起底刑事化問題進行立法修訂。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午日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18点，升318点，成交金额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4点，升3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9.5，升13.5；小米集团25.5，升6；百度集团213.6，跌13元；美团297.6，升10.2；阿里巴巴215.2，跌5.8；中移动50.6，跌4毫；安踏体育126.5，升5.2；药明生物98.5，升6.6；港交所463.2，升13.6；长城汽车22.2，升了2.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4，加元1.259，人民币6.543。英镑兑美元1.376，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5点，升445点。港金现价报15,9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25.54美元，卖出1726.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成日都有人讲小朋友同埋狗都系难教嘅生物，事实又系咪咧？ 梗系唔系啦，只要我哋有适当嘅从旁指导。动物和小朋友都可以互相成为对方的学习对象添噶。 想知道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加油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啦，电话号码1872388嘅。 好啊，读多几个点唱先吓。啊，吴源咧佢就话啦，想点唱俾所有咧失去亲戚朋友嘅每一位听啊，希望咧每一位都能好好过每一天。啊，待先行一步嘅人咧，尽情咧咁活好自己嘅人生，将精彩嘅每一格咧记低，之后咧他朝有一日咧再相见嘅时候，就可以好好咁分享。 嗯 嗯， okay？ 我呢边咧就有一位系。Polly 啊，阿 Polly 咧点唱咧？佢话咧，3月30号，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成立45周年、哦。咁啊，另外咧，佢就提到4月1号咧就有系余卓生先生生日。另外咧，4月5号咧有林小明女士生日。仲有咧，佢话农历2月22号。霞姨88岁生日，咁啊祝各位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并且咧就祝我哋三位主持人咧都系啦，要幸运啦、健康啦同埋愉快嘅，多谢你阿 Polly， 系啊，呢度咧有阿陈杰，陈杰面，陈满面啊，陈满面啦，阿 Frankie 啦 ，Edmund 啦。同埋阿Ho Chi Man 啦，都系咧想点唱俾阿琼嘅，都希望佢可以喺天堂度开心啦。佢哋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歌想点俾阿琼听啦，有啲又想点留住这时光啦，有啲就想点咧就彼个所在咁样嘅，系啦，咁啊好多呢啲唔同嘅心意咧，我哋都即系全部都收到啦。 收到 ，OK， 阿 Lulu 咧 ，Lulu 佢就话今日咧亦都系咧阿 Gary Tong 哥哥咧嘅追思会啊，希望咧可以听到太极嘅今天应否失去。你去怀念一下，希望 Gary 咧喺天国咧得到平安喜乐啦，更加让佢嘅开朗嘅笑容啦、乐观嘅态度啦，同埋唔计较啊，帮助别人嘅精神咧，继续咧照耀我哋香港人同埋佢嘅歌迷哦。 系啊，呢度咧呢个点唱咧就好特别噶，佢就叫做福仔啊。咁咧就话想点唱俾咧，星期一系佢中六嘅 last day， 系啊，因为要迎接下个月啦，4月23号嘅 DSE 啦，咁样，咁佢就话想喺度咧祝青衣黄隐救生会中学嘅中六 DSE 同学考取佳绩，同埋咧想好奇怪，你会唔会播啊？真时候， 我搵唔到嘅。 佢想话想播首六就止，佢希望大家咧可以能够好好听呢首歌去适应下佢。 我哋会有嘅， 唔系，但系唔知仲有冇啲神灵咧？应该有噶嗬。 中文唔知 系， 中文好似冇 嗱，系啦， 英文就应该有， 唔系叫胡世杰嚟先得， 系啦， 或者转 播先啱系嘛？ 转啊，阿刘学希都有， 系啊， 我惯咗胡世杰， 唔得， 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啊？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杜生，杜生， 系你好，你好， 你好， 三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杜生， 有咩点唱啊，杜生？ 我点俾我太太同埋我自己，喺呢个3月28号嗰日咧，就系36周年纪念。 哦，恭喜你！ 3月28号即系下个礼拜一噶啦，系咪？ 唔系礼拜一， 礼拜日， 礼拜日系啦，礼拜日。 36周年 ，OK。 系啊，同埋我个外甥阿岑星阳咧，佢都系3月28号咧，就嗰日生日嘅。 哦， 我祝佢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哇，咁啊，杜生啊，你同太太结婚36周年，如果计埋拍拖有几耐啊？都系咁上下。 拍拖拍咗3年到啦。 哦，即系接近40噶咯。 系咯，犀利喎。OK， 咁你星期日有咩庆祝啊？阿杜生。 我同我太太订咗食呢个放题嘅。 哦，几好啊。 系。咁都唔係一問題咧，仲有嗰個叫做點啊？個肚皮咧仲可以食放題，你知噶啦。咁聽你話聲都應該都啊， 你真係你真係好口嘅啫，你 大個仔啊！ 點唱俾我太太聽啊？ 係可以咯，想點俾杜太點咩歌啊？ 我太太係叫 Candy 嘅，我想點每天愛你多一些，我將我有嘅。 咁你只識唔識唱兩句啊？ 我唱歌麻麻嘅咋， 惊啦，我都唱， 佢就唱歌叻啲， 唱两句啦，不如，唔系啦，以示对，哇，几咁难得，36周年结婚纪念，系咪先，系嘛，咁难得又打得嚟，点唱咯，系咪？ 唔系啊，唔得啊，我喉咙有啲唔舒服啊， 睇我都系啦， 好似好烂声， 好似猴仔咁啊，我都祝猴仔早日康复啦， 好啦， 多 谢你啦， 咁你都早日康复啦， 好啦，我哋祝阿杜生杜太， 我哋唔好逼佢啦，系啦， 系啊， 甜甜蜜蜜继续，好唔 好？ 多谢你， 拜拜， 多谢，拜拜， 下位听众， 你好，边位？ 你好， 吴小姐， 吴小姐你好啊， 系啊， 系今日想点唱啲乜嘢？ 周华健嘅《伤心的歌》 哦，系伤心的歌，你系咪遇到啲咩伤心事？ 因为我家姐，我之前打过嚟噶啦，因为我家姐喺6月嗰阵时做手术啦，跟住好翻，跟住出院，跟住做电疗啦。咁但系喺今年咧，佢打大仗啦，佢走咗啦。好好想借呢个大气电波咧，祝我家姐日好走啦，同埋唔需要挂心我哋再生嘅人啦，我哋会永远怀念佢。 家姐叫咩名啊？ 吴玉珍啊，我唔知你记唔记得豪仔桂花田。 咁不如阿吴小姐，你会唔会有啲说话想同家姐讲？ 佢在生嘅前。在生之前同我讲嘅说话我会记得记住。同埋我会继承去照顾阿妈。希望佢唔需要再挂心我哋啦。同埋我会应承佢，佢叫我唔好喊都。我会应承佢唔会再喊。佢嚟緊呢 ,29 号呢就係守夜啦。咁係啦，我真係衷心咁多谢佢。 多谢家姐嗬， 系啦， 咁锡自己系咪？同埋屋企， 系啊， 有时有时 佢都好锡我咯，我知道。 阿吴小姐啊，其实咧，好似豪仔想讲，要知道话咧，有时喊咧都系一件事嚟噶，知唔知啊？唔使睇紧眼泪噶，即系咁，你系一个有情感嘅人嚟噶嘛，同埋对家姐嘅怀念咧系可以喊嘅，不过都要咧喊完之后，我哋咧就真系咧要好好即系 收拾心情， 系收拾心情，即系要照顾妈咪系咪？ 系啊 系 啊，所以佢好中意周华健嘅。嗰陣時我都點唱咗俾佢聽，係周華健嘅歌。咁今次呢只係我喺大氣電波最後一次點唱俾佢聽。 周華健嘅《傷心 的 歌》。 伤 心 的 歌 系啊，不过亦都希望啦，呢只歌如果你话好伤心嘅情怀咧， 你喊完就要、 啊、 就要转翻关心咯， 好唔好啊 ？OK， 好啊， 可以嘅 ，OK， 好啦，加油啊，知唔知啊？ 知道， 祝福你屋企人啊， 多谢 晒 你 ，OK， 拜拜。 希望在生嘅人咧，继续身体健康，保护着自己。 好啊，好啊，好啊， 拜拜 ，OK， 多谢。 我发觉呢个星期咧，因为大家都遇到好多呢啲即系生死嘅大事咧，可能都会令你自己有好多感触噶。 系 系啊，咁啊，究竟你点样去面对嗰个情绪咧？可能就系你睇下会唔会？即更加珍惜你的每分每秒。 是啊， 是啊，咁啊， 听众好多时都写话，系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眼前人啦，及时行乐啦，系啦、啊，想讲嘅快啲讲啊，即系唔好收收埋埋，要表达就表达啦，系咪、 啊？ 系 啊，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稍后继续听你嘅电话。 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自有趣味，是我离惯烟气，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知道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紧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 不想别离啊 ，JW 黄浩仪嘅歌曲吓，咁我哋继续读点唱，电话旁边都有人等紧嘅。 好，我哋先听电话。 好啦，你系边位 ？Hello， 你好啊， 我系平永琪。 我叫永琪，你好啊。 永琪，你想 Hello， 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点唱俾我爸爸听。 系啊，你爸爸做乜事啊？ 琴日打波顶亲只脚。 哎呀，打波顶亲。 强啦，郭富城嗰首强。 唔系打咩波啊佢？ 佢点解会整亲啊？ 佢咧跳起跟住即刻咬柴咯。 哦，系咪打篮球啊？佢 系啊。 哎呀，你有冇帮帮爸爸啊？ 冇啊，因为我琴日喺嫲嫲度啊。 哦，咁 你中唔中意打篮球啊？咁样，阿永琪 中意。 咁啊，变咗呢一轮你会唔会照顾爸爸啊？爸爸接亲噶， 例如点照顾佢啊？ 扶佢咯， 扶佢， 再扶 你有力吗？ 有啊。 其实咧，搞柴都几系嘢，真系好痛啊，系啊。咁同埋咧，爸爸如果真系烧咗肿咧，叫做慢慢可康复嘅时候咧，你叫佢唔好跑咁快，你就翻佢嘅速度，知唔知啊？ 但我想问下，你爸爸系冇得喺屋企咧，唔使做家务啊？而家？ 而家 系 休息紧咯， 系咪可以啊？ 晏昼去睇多次铁打咯。 系啊，最紧要系咧，你同你妈妈讲话咧，咁呢轮唔使俾爸爸做家务咯，由佢休息咯。 系就永琪帮手做。 系啦，你就唔好曳咯，如果唔系你爸爸冇得唞噶咯。 呢个咧系曾志豪哥哥咧，唔系叔叔咧个心声嚟嘅。 系啊， 唔使做家务啊， 唔好做家务要唞咯，知唔知啊？ 知道。 系啊， 可能平时爸爸都唔使做。 咁你识唔识唱嗰只强啊？ 系啊。 强人是你。我一撞就我只记得一句咋，跟住就唔记得咗啦。 系啊，继续啊，继续啊， 系嘛？ 佢话净系记得一句咋，就系强人是 你。呢个咪就系爸爸好中意嘅歌啊？ 系啊，爸爸好中意个。 咁好啦，你快啲上网，你练好佢。 系咯， 你唱俾 爸 爸听，开心啊，冧猪啊，佢即刻知唔知啊？ 会快啲好翻噶。 系啊，好冇？ 好啦，咁你记住咯，爸爸叫你咧即刻去应机咯，即刻去帮佢递嘢咯，费事佢行嚟行去，知唔知啊？ 好 啊 ，OK， 好 啦， 不过你好乖啦，你打嚟点唱俾爸爸听， 因为乖仔啊。 阿永琪话乜要做咁多嘢嘅， 系 咯，原来爸爸 搞错啊嘛，系乖仔啊，唔系乖女， 乖仔 系咯，乖仔，好啦，多谢你， 拜 拜， 好，拜拜。 小朋友天真啊，我琴日打翻屋企咧，我仔听电话啦，咁我想问佢话，你问阿妈妈有冇煮饭俾我食咁样，跟住佢就妈妈有冇煮饭啊，跟住佢我听到厨房嗰边嘅声音咧就冇，跟住我仔咧用非常冷峻声话。冇喎， 冇喎， 即系佢一啲关心都冇，佢一啲关心都话，吓点解冇爸爸冇饭食啊？咁样佢唔会谂， 我冇饭食喎。 咁我想问， 妈妈冇 做爸爸嘅你期望佢点样回答咧？ 我期望佢话爸爸冇啊。你要自己买饭食啦！ 你买埋俾我食啊！ 系啊， 唔系可应该嘅。爸爸冇啊，妈咪惩罚你啊！头先佢好嬲猪啊！ 系啊，因为佢激嬲咗妈妈， 佢因为你嬲埋我哋啊！我哋就今日净系饮奶咋？ 定系最极端嗰个系听完之后咧，佢会代爸爸教训妈妈咧？ 点解？ 你点解唔煮饭？ 系啊，爸爸出去搵钱咁辛苦吓，点解唔煮饭俾我妈咪食啊？ 等我努力调教佢先，系啊。OK， 再听下位听众咧，边个？ Hello， 今次系妈妈啦，俊熙妈妈。 我系俊熙妈妈。 Hello， 你好啊。 系啊，豪仔你好，甜甜你好，朋友你好。 你好啊，俊熙妈妈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想点唱俾我爸爸听，佢今日87岁生日。 哇， 87岁生日， 恭喜恭喜，寿比南山吓。 我好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 唔使紧张，唔使紧张，同我哋倾下偈啫。 啊， 系啊， 系。 可唔可以 pass 个电话俾阿俊熙听啊？ 可以啊， 啊，请等等。 俊熙即系公公咯，系咪啊？ 俊熙系佢嗰个仔啊。 唔系啊，即系点俾阿公公听？ 哦，系系阿公系啊。Hello， 俊熙。 俊熙，你好啊。 你好， 你系咪你个公公87岁生日啊？ 系啊。 你咧，你几多岁啊？ 嗯， 我十一咯。 哇，都11岁噶咯喎。 系啊，好 B B 声噶 喎，仲系 B B 声嘅。 系啊，你有咩要庆祝啊？帮公公。 系啊，有冇啲 身体健康咯？ 系。 系咧， 咁少啫咩？多啲。 啊，我俾妈咪。 吓咁快俾妈咪，系啊，咁怕丑， 俊熙怕丑到咁嘅。 俊熙，俊熙你最中意食咩啊？ 喂，你好， 哦，咦，佢已经好快啦，唔紧要啦，小朋友怕丑啊，系，咁点啊？即系而家都可以出去食饭，但系会唔会出去食饭啊？ 都唔会咯，都今晚我哋叫咗盘菜咁屋企， 哦，好啊，好啊， 简单啲 ，OK， 系 盘菜都唔简单， 我都系咁话，佢食得晒啲盘菜都系嘛， 系咯， 都系外卖。 咦，爸爸87岁大寿啦，咁阿俊熙妈妈有冇回想翻细个嘅时候，你跟唔跟爸爸噶，多唔多同爸爸一齐出街啊咁样噶？ 其实。就黐媽媽多啲嘅， 都 係 媽媽湊多啲， 係啦係啦。 咁你印象中爸爸係好努力工作養家定係點樣啊？ 係啊，爸爸好努力工作養家，同埋佢都會即係成日接我放學咯。 哦，有接你放學， 我仲有時間接你放學咁好嘅。 係啊，佢都係用啲即係休息啊， 即係少啲時間出嚟啦。 系啊，讲过嚟接我放学咯， 辛苦 咗，系咯， 买礼物俾佢啊，打条金链俾佢啊， 系最重要系我觉得最重要系个爱心。 唔系唔系，因为今年咧嗰阵时我哋个难啲年年有今年啊咁样。 哦， 系啊， 咁啊要整翻条啦。 系啊， 年年有金粒啦。 系啊，年年有金汁，年年有金汁，系啦，发达啦咁样，系啊，都好开心啊，系啊，希望你哋咧就开心心，好唔好？生日快乐， 健健康康啊，个个都 冇错。Thank you， 好，拜拜， 大家身体健康， 好啦，拜 拜。再听个听众啊，你读一读啊。 我嘅阿佢话阿云妮啊，第一次点唱，佢话咧刚刚咧三月二十三号咧系佢同佢先生银婚纪念日咯。 系 哇，犀利啊！银婚纪念日 廿五年啊。 嗯，系咯，系咯。银 禧 咁啊，跟住三月廿七号咧，星期六咧系佢个老公啊，阿渣哥啊，唔系阿奇哥 ，sorry 吓，阿奇哥嘅生日，咁希望咧可以读出佢，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夫妻恩爱。佢咧就想点唱咧阿陈奕迅嘅《与你常在》。咁啊，另外咧就系想点唱俾可爱嘅琼妹妹听啊，祝佢一路好走，喺天国咧继续欢笑。咁啊，多谢我哋， 系 好嗨啊！ 听埋呢位听众啦，你边个？ 红太啊！ Hello， 冯太， 太你好啊！ 风骚大点唱 系啊！你好啊！ 系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俾我老公啊，冯老爷， 冯老爷， 系 啊，有咩好啊？ 系啊！ 啊，冯老爷，我头先啊读咗你个点唱，你咪有留言噶都。 系啊，好开心啊！我真系今日中咗孖宝啊！ 系喎，系咪六十几年？ 多谢你哋三宝啊！ 哎呀，唔好客气。 冯老爷，咁你而家亲口讲一次啦。 冯老爷，祝我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继续大家一起走，一起道路。 系啊， 系 林志志， 系 做乜锡佢一啖？ 好开心啊！ 锡佢一啖，冯太， 俾你赞佢一个优点啊！ 佢好有好好脾气嘅。 系啊， 即系同你对比啦。 初完揿扁乜都佢话啊，好，阿老婆你啱嘅，老婆你啱嘅， 定系唔出声噶？ 佢系即系我发脾气咧，佢一定会氹翻我啦。我错到佢都会氹翻我嘅。 哎呀， 即系其实点可以有呢四十几年嚟咧？佢结婚四十六周年啊嘛，嚟紧咁点可以有呢咁嘅福利噶？ 系咯， 可以吓， 盲目嘅 咁正嘅。咁啊，冯老爷有冇发脾气噶？ 咪发咗冇咯。 好少 噶，真 系 好少， 好惨啊！真系， 但系几好啊！个老婆犯错，佢都系好有认错。 我谂啊，冯太都好尊敬啊，冯老爷噶系嘛？平时都俾佢喂下， 大家互相 check 大家啦， 唔系 唔紧要噶啦。 我听到头先个状况啊，冯老爷系冇得放假噶。 我哋噶嘛，唔系咯？我想问边个煮饭噶啦？阿冯太。 是啊，要的，因为他很喜欢喝汤的，我每天都会煲汤给他喝 的。哦，那他有个靓汤封住他把口，那他不是也 OK 啦。 根据冯太的逻辑，他的汤好喝不好喝都是好喝的。 我听都是。 是啊， 又可以绑住 他。他都是好喝的。 对咯，那你追他定他追你的？ 咁梗系佢追我啦， 咁啊梗系啦， 几霸气嘅咧， 仲使问嘅？ 诶，嗰时礼金俾几多，梗系佢俾我啦，全部都系佢啊，系啊，真系。咁你而家喺大气电波度亲口讲声爱一爱佢啦，好唔好啊？ 冯老爷，我爱你。 其实对于咧冯太嚟讲，好似 好豪气啊。 但系如果我叫佢讲句难啲嘅，你够唔够胆讲一次，冯老爷，我错啦今次。 以后你啱晒，以后得你啱， 佢冇错噶， 你讲讲唔到噶啦，冯 老 爷， 你唯一你唔系唯一，你一定冇错嘅， 系 啦， 娶咗我， 冇错，系啦，多谢晒， 恭喜 晒，拜拜， 下个礼拜见啦，我哋都要 系啦，咁啊，希望我养好发声，下个礼拜我哋再精神啦， 拜 拜。